工挽救，但教堂整体情况仍然不稳定，现正调查大火起因。五间参与修葺的公司30个工人接受问话。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讲话，承诺在五年内重建好圣母院，到时将比现时更美丽。马克龙赞扬消防员的表现，又说会将今次火灾转化成一个团结社会的机会。他又发动募捐集资重建修葺，多间法国企业宣布捐款，几个钟头已经有近7亿欧元。有专家说全面修复圣母院需要10年至15年。另外，教宗方济各和马克龙通电话，表达对法国民众的支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36点，升6点，成交金额2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0点，升2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8，升3.2；信达生物26.35，跌咗2蚊。远东宏信8.44，跌咗2仙；建设银行7.19，升1仙；中国平安95.35，升咗6毫；比亚迪股份55.7，升咗3.2；中国铁塔2.9，跌4仙；工商银行6.5，升咗2仙；中国移动76.1，跌咗7.5；安石 A50 15.64，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38。瑞士法郎7.788，澳元5.65，加元5.878，新西兰元5.28，欧元8.8657，每百日元对港元7.0，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40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6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77美元，卖出127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方向九龙咧，近住太亨对开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影响到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粉岭港铁站。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粉岭公路方向九龙近住太亨啦，对开亦系有坏车阻路嘅，龙尾去到粉岭港铁站。另外啦，葵涌道支路方向九龙近住美孚落桥位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就系葵涌道。支路方向九龙近住美孚落桥位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咧，中线有坏车，冇挤塞咁，但系大家经过小心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九龙咧，近住红梅谷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星期日 K-pop 一下。 集结最新韩文歌，人气 number one， 火速送上。一星期一次，每次1小时，同你旋动 K-pop。 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搵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爱的森林安全篇，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边条树枝棘亲我， 哎呀，啲人真系冇手尾啦，就好似办公室啲快乐咁乱咁劈啊，棘亲人噶嘛。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黑妈妈冚亲我个头啊！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旧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噶，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噶。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好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唔好走晒住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点 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刷得好。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亦都要同我哋所有风骚快活人嘅朋友们啊，讲声早晨啊！时间嚟到11:11啦，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系啦，今日天气咧就比较好啦，即系咩嘅警告都冇啦，咁啊天朗气清啦，咁 系啊，豪仔咧就今个星期放假嘅，我哋有东东同我哋一齐开麦做节目， 系啊， 我谂都唔使讲噶啦，系嘛， 即系今日天朗气清嘅，但系对于啲朋友嚟讲咧，就佢哋就唔天朗气清啦咁。但系琴晚咧，即系大家都好疯狂，好即系全程。 唔知琴晚啊，琴日晏昼。 系啊。 其实我琴晚做节目嗰阵时咧，已经睇到呢个标题噶啦。 系啊。 咁我睇到嗰阵时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话。哦，拍 MV 啊， 哦， 即系咧将一个系咪假噶？即系因为佢本身嗰个标题系写到咧，就系话个阿安仔同阿心荣就系喺架车度咁样，跟住就背住佢哋嘅另外一半。我以为呢个咧真系一个 MV 嘅情节。 我初初未睇内文嗰时咧，我都会觉得啊，系咪拍嘢啊？跟住即系拍戏啦，咁跟住咧就一啲桥段咁样攞咗出嚟啊，咁系咯。 系 啦，因为好多时佢哋都会有啲咁嘅嘅嘢。 但你睇埋落去嘅时候咧， 就真系个心啊，舐嚟咁样。 系啊，当你见到进击之巨人喺现实道路出现咗嘅时候，咁、啊、你就真系、啊、真系呆咗噶。我谂全城咧，琴日都净系嗱，唔同我自己嘅经验啦吓，唔、同嘅群组啦，都系喺度讨论紧啦。亦都讲真系有八卦有是非嘅心态喺边度嘅。佢哋好多朋友咧就会喺度讲，究竟系点样嘅咧、 啊？ 跟住又边个唔好，边个就衰，边个就错。 开始 系啦，都系七点有记者会，咁又点咧？即系。你見到根本全個香港都好似討論嘅呢件事咁， 係啊，真係 一單新聞嘅咋， 係得一單新聞。即係我琴日嗰個，即係我都有個群組啦，即係喺我啲小學同學群組裏面咧，都不停咁瘋傳，有最新消息都彈曬出嚟，大家都即係議論紛紛嘅咁樣咯。 咁因為大家都好即係好奇依件事啦，又或者其實 太爆啦，簡單嚟講唔止好奇啊，太爆啦，點會估都會咁樣發生嘅呢件事 係咪？即係我諗大家都係會呆咗幾秒嘅，咁然之後就開始。睇嗰条片啦，咁嗰条片即系相当即系都几详尽嘅，亦都即系冇得好讲噶， 同埋冇得作假咯，即系嗰件事系即系，因为中得太硬啦， 系啊，中得太硬啊，即系嗱，即系呢件事就咁四个当事人就要佢哋自己都要。 有啲平复啦，有啲要做一啲嘢啦咁。但我哋真係好諗啊，哇原来都可以咁冇私隐㗎喎。咁样。呢、這个即係我觉得係唔单止係艺人，即係就算係我哋即係普通市民呢，你哋都有机会坐。嗱不过而家就係讲緊唔知嗰架系咪的士。 係。 係啦，可能系一个客车嘅。咁样。咁但係讲緊呢，即係成日都话喺车 cam 呢，即係车里面啊，唔系讲緊淨係影外面啊，影里面呢嘅 cam 都有嘅。咁因为呢就係话的士啊都会有啲部分的士要安装咗呢啲啦，因为即係好多时都系有拗叫啊嘛， 系啦，我有试过，我有试过咧，喺我谂系上个星期嘅啫，我上咗一架的士，嗰架的士咧，我本身系冇留意到有冇车 cam 啊之类嘅嘢嘅，但我上咗的士之后咧，因为我个位置咧就坐咗喺的士司机后面嘅嗰个位置， 系啦系啦， 佢成个司机大佬嗰张凳嘅背脊咧系大大只字鸡乸咁大只字啊，真系啊，就写住咗。车里面咧已经安装咗摄录嘅系统，佢 系 好大只字， 佢话一定要嘅，佢一定要俾大家睇嘅。 佢系成个背脊咁大嘅，咁喺嗰刻咧，其实我心入即刻谂咩嘅咧？因为你一上车你冇避唔到嗰几只字嘅，跟住就即刻装，即系睇一睇啦，咪装。 即系望下个镜头喺边度？ 睇得到后镜嘅位置， 避唔避到？ 系啦，即系正中间司机正中间度嘅嗰个位置啦。 咁所以咧系一览无遗噶系嘛？ 我唔知佢个角度有几大啦，但起码第一样嘢我心系咩咧？ 系 哇，坐到坐得。直啲先，同人哋讲电话或者咧录个voice message 嘅时候咧，自己真系噶。个用字都小心咗，呢个系真系有做到， 是啊、 因为你知拍摄紧啊嘛， 你要检点啲啊，你都知道你而家都几红噶啦， 我唔系 啊，我平时都好检点嘅，唔会好似咁进击嘅， 系啊，你有冇做啲乜嘢啊？ 一个人啫，因为 你每一个人冇嘢可以做到啊。 我都试过同你搭的士噶，你唔好乱咁讲啊，添 都系，我哋坐得好开，一个左一个右噶， 有揽唔讲嘢添，系咪？ 有揽安全带嘅， 有揽安全带嘅， 可以分得好开嘅， 系啦，一个左一个右安全带咯，系啊。 不过其实而家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会有呢啲cam 噶啦， 其实系啊，有巴士都有啦，而家 系啊，琴日巴士都好犀利啊，都即刻话俾大家听，叫大家千祈唔好喺巴士上面 食嘢啦，系啦，因为俾人影到嘅。 其实我觉得呢一啲嘅抽水，嗱，琴日好多抽水啦，但其实每一个抽水我都觉得错噶。讲真，件事系有人真系做得唔啱，你可以话好错添，咁啊，但系观点与角度啦，人哋嘅事啦，我哋就唔评论啦，系咪？但系好肯定嘅就系喺呢件事上面，嗰四位嘅主角冇一位会系赢家。其实四位都会是输家嚟噶，咁你可以话佢抵死嘅，定系点样？系咪你自己做咗嘅嘢自己负责任啦？但点解要喺四个已经咁悲剧嘅情况底下，你仲要去抽水？所以我自己觉得嗱，我见到九巴有错，我讨厌啊，直情，即系有啲就 系 话，譬如九巴就叫大家唔可以车厢里面度偷食， 系 啦，又有唔同嘅 hashtag 咁样啦， 跟住就话会有人影住你嘅， 系啦，你借呢个位嚟偷食，系有啲网民剥紧花生嗰啲，未会觉得哇，你食得好好啊，但其实如果你谂翻嗰件事就系、是。都惨噶，成世人可以冇咗噶，系咪仲要抽水咧？ 嗰条线，嗰条线 系 啦， 嗰条线系 去门条线， 系啦，系啦，即系嗱，九巴见到啦。另外我见到有一间嘅航空公司都系嘅。 哦，系咩？系，因为我琴日好早咧，我就已经冇再睇啦。 系咪啊？ 系 啊， 因为你 又 认识两位当事人啦。 系啦，系啦，我见到咧有一个嘅航空公司啦，因为佢就系一个廉价航空嚟嘅，跟住佢咧就喺度提议大家。廉价航空你哋都唔可以带来一啲外来嘅食物㗎。如果你要要订嘢食嘅话呢，咁你就早啲就安心食。就早啲喺我哋个网站度订咗先啦，咁样即系都系抽，即 系 即系个安字有个心字就抽水噶啦，咁样 系。所以我头先都有敏感症啊，我头先听到 即系有啲宣传政府宣传 政府宣传片声， 大家安心啲。 系啊，哇！我都即刻哇哇唔系嘛， 嗰啲就唔系抽水，嗰啲一早录咗噶啦，嗰啲就 系啊。唉，但系而家听到呢两个字咧，都觉得好敏感噶嘛。 系 啊，系啊，即系其实真系坊间都好快啦，好多唔同嘅歌啦，好多唔同嘅 capital， 即系点样回应。未回应之前啦，系啦，即系都有啲朋友都 cap 咗啲图咧，就话我应该要咁样解释咁样，唉，真系多得好紧要。其实都系会觉得，唉，使唔使咁快咧？咁系咪？ 冇噶咯，咁大件事你都 真系好大件事 嘅。即系就算系点讲，你都冇得怪人嘅。咁又真系啊。 咁正喎、啊、即係斷到咁正，我意思係話即係。 但我想話你哋兩個咧，即係的士人嚟噶嘛？係。咁你哋擔唔擔心嘅咧？即係講緊，譬如即係嗰個叫做喺的士裏面安裝呢個叫做閉路電視。嗱，阿祖祖又講咗啦，真係要坐翻正啲，真係。 我諗係唔係係唔係公眾人物？你見到有個鏡頭拍住你咧，唔多唔少你都會有啲戒心或者有啲罩忌嘅。 係。 好合理啊，係咪？ 係好合理嘅。 但你問我當日咁樣佢拍攝住嘅時候咧，我自己冇好被侵犯嘅感覺，因為第一樣嘢。 已知啦， 我已知，但当然啦，我唔知。如果我话我唔想俾你拍低，你可唔可以熄咗佢啦？冇呢个嘅对话出现啦，我唔知可唔可以啦。但当佢提醒咗之后，我亦都知道有阵时，即系我哋做呢一行嘅，我哋日日都要睇新闻，你都会见到有阵时有啲新闻，有啲乘客又真系几乱嚟嘅。 系啦， 喺个车厢里面做啲嘢，可能会对司机亦都唔礼貌。咁我估司机去咁做系保障佢哋嘅啫。 系啊，嗰时讲话安装都系因为成日都系有啲因为佢哋会可以告佢噶嘛， 系 啦，即系可能投诉佢啊，成啊。佢话我真系死无对证噶。嗱， 但系当然啦，女乘客可能已经唔系咁谂噶啦。 当然啦， 我着条裙唔系特别性感啊吓，但系当我坐低咗嘅时候，都可能 OK 短噶嘛。 之前 你拍摄咗有咩做法都好，人哋女士可能个谂法就唔一样啦。 之前未话讲啊，嗰啲阿爸去嗰啲车咧，咪喺度话喺嗰个嗰条开门嗰度拉，或者整咗啲镜头咪影人哋群下春光啦，咪俾人拉晒咯。 系，仲有一个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就系喂哺母乳啊嘛。 都有试过类似嘅情况出现过。 就系嗰个开始就觉得喂 大家就觉得有问题啦。 嗱，其实咧，琴日运输署咧都有宣布。报道嘅，因为首先我真系唔知佢咁啱得咁巧啊，定系本身佢要宣布啦吓，佢就话咧，即系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啦，佢就话咧有好多人咧就关注到啊，究竟的士嘅闭路电视啊有冇违反到私隐条例？ 系啊，因为咧即系佢话可以录影，但系你录埋声咁样，好似就真系 佢就系咁样讲啦。佢就话咧，拟定喺的士咧安装闭路电视嘅指引系有一个嘅，除非特殊嘅情况，否则车主同埋司机系唔可以录低乘客嘅對話嘅喎， 係啦，嗱，咁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條例喺度嘅喎。 所以今日都睇到報紙咧，話私隱處咧都會覺得咧，嗰、那個即係即係牽涉嗰段片啊，可能咧真係會可能牽涉到一個違規嘅違例嘅。 喂，但係嗰條片咧亦都收到啲即係嗰啲喺 WhatsApp 傳過嚟嗰啲， 係咪？ 係啦，哇，150万嘅喎，報章買呢一條片150万，仲話有三條添。 嗱、所以咪就係講緊正其實呢樣嘢又係都係違規啦，因為你明。明明是影住呢件事咧，系讲紧即系大家都有保障嘅，同埋你应该系 嗱，系保障 去到一段时间应该要 delete 嘅，即系话唔应该会保留嘅。咁而家情况当系一个物件去卖钱， 或者公开咗佢，唔好谂有冇钱啦。你公开咗佢嗰样嘢，就系同你本身要可能安装一个闭路电视，系保障自己。嗰、那個原因已經係唔同咗， 係啊，已經係轉咗嗰樣嘢係，係咪？ 所以其實佢分分鐘真係俾人告。我哋琴日都有諗，哇！其實而家咁多公署啊，都走曬出嚟喺度，大家都話咦，可以向佢索償嘅喎。係 啊，亦都有咁樣講啊，即係咪一個情感上面啊，我有一個損失咁樣。 係啊， 但我估啦，喺呢件事上面，呢兩位當事人咧，應該就未必係有空間諗住呢一樣嘢㗎啦。喺呢個時候， 都係嗰句啦，但即係飲酒都係。系唔系几好噶啦？唔好饮咁大啊，知唔知啊？嗱，又是你啊！ 我不嬲，我都好有，我知道自己条底线喺边嘅。 萧仲知道识得走嘅， 我唔知嘅， 你不 过我从来都唔饮嘅， 系咪啊？系 我唔识饮酒， 即系会讲真咁大个人，即系都要做翻对自己、对别人负责嘅嘢嘅。即系你自己嘅私生活是如何，唔系最紧要。但如果你自己嘅做法系影响埋人哋嘅家庭嘅话咧，咁就上报纸咯，系咪？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不要问昨天为何眷恋，此际应紧握明天。 世事上边崭新的一切等待着 我去开创， 你去拓展。 热炽的心愿用进取心，童年没收没丢，没失意的泪渐暖的心。 手，红线迈向新的挑战，路尽管艰辛，狂雨打得狠，仍然踏上我方向。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嗰首系叫做《踏上成功路》啊，咁啊，成长路啊，喺班群星唱嘅。而家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79%。曾志豪仍然放假，直播室有黄耀祖、有何远东同埋桂花田。 头先咧，我哋讲到咧就疑似喺个的士上面发生咗一件事件啦，跟住咧亦都有车 cam 啦。 系。 另外一样嘢咧，同的士都有关嘅。 系、哦。 就因为咧有一个新嘅，今次咧就有少少唔同嘅。今次咧就由的士业界联合咧就推出咗一个新嘅应用程式啊，大家可以 search。是咩应用程式啦、已经上咗架噶啦，但系佢哋今次咧就系同八达通合作噶，而且仲会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咁啊，同八达通合作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有一个应用程式，通过个应用程式你就可以 call 的士，跟住你俾钱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八达通去俾钱，仲话首10,000名啊，用八达通付款嘅乘客咧，每程可以得到5蚊嘅回赠添，咁样讲嘅。 5蚊嘅回赠咋？不过佢咁多，佢有1萬位嘅。 系1萬个。系你一万个 quota 啦， 不过其实方便咗嘅，即系有时真系会唔记得带，即系你可能得张大纸，即系又未必找到啦。咁你八达通可以咧，真系一嘟就可以俾到钱啦。 系， 唔系而家系咪应该唔系架架车都有八达通诶？ 唔系噶， 真系唔 系 少 嘅。哦，系啊，我真系唔得，我咁样个 好少，我会话好少。我有见过，亦都有试过喺的士用八达通去付款，因为话咧就系话八达通嘅总裁咁讲嘅。其实咧八达通咧喺过去去年已经推出咗呢个商用版。就俾呢个的士司机嘅，不过咧只系得4,000人申请咗啫。 哦、okay, 希望有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之后咧、大家又会多多一个方法啦，可以多多个即系付款嘅方法喺的士度。 咧，你记唔记得你之前咧好疯狂咧？哋星期五咧要搭嗰、那个，系好疯狂，我哋话一定要争嗰、那个星期五嗰、那个。 系啊，三个礼拜啊嘛嗰阵时。 系啊，三个礼拜点啊？而家系嗰个 冇噶啦， 只系冇 一个手机 app 咯，咪变咗佢冇优惠咯，咁咪大家未必会选择用咯咁、 哦、 样。 哦、 但呢一个咧， 你吸引你咧？ 咩吸咗人未？ 吸唔吸引你、啊？ 即系呢、這个诶、 有折扣一定吸引嘅、嗯。阿田你都会咁谂噶，有折扣一定。嗯、即系我会话唔系只阿田啊，对任何人，譬如阿田头先你话唔搭的士噶嘛，有折扣嘅话咧，可能都会诶。唔同少少喎，系咪？ 就可以试下啦，咁样系嘛？ 但呢一个咧嘅应用程式咧，除咗啊，首一万名嘅朋友咧就有呢个5蚊嘅回赠之外啦，佢、另外一样嘢，我觉得系几吸引嘅，就系佢可以俾你评分。 哦 ，OK， 唔同嘅应 完咗嗰个旅程， 系啦， 俾你揿翻个满唔满意， 你个满意程度系几多咧？ 系 啦，因为成日都会话噶嘛，的士嘅服务有阵时大家都有一个问号喺度、嗯，又或者当中可能你当有啲害群之马啦。但起码咧，如果有咗呢个由的士业界推出嘅应用程式之后咧，你 call 完的士，你可以俾翻分嘅，而且佢哋仲有一个黑名单噶、哦，即系如果你个嗰个司机长期个评分系低嘅话咧，佢哋咧就会有方法。去处理的，即我觉得呢一点咧，佢哋对于佢哋成日话要，我要我哋个服务会好啲噶啦，会好啲，不过我哋加价加好多噶，即系成日都会咁样讲噶嘛。 系啊，服务会加嘅价 系啦，但其实跟住我哋永远都见到个价钱加咗，但系嗰个服务有冇提升到，大家都有个问号喺度噶嘛。但唔知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咧，就 提升佢啊？ 系啦，希望可以啦。 咁啊，即系唔系以后大家如果即系参与咗之后先至可以做呢个活动啫。如果冇参与嘅，大家咧都系就咁平时搭的士就算啦咁样。 不过咧，琴日有记者试过啦吓、都好似咧用呢一个 app 嘅话，短程都冇人肯载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今朝早召开首次会议，但会议开始大约一个钟头，仍然未能选举正副主席和审议修例。议员仍然就主持会议的涂谨申是否有权处理议员提出的规程问题表达意见。议会阵线的毛孟静不满今日的会议安排太仓促，要求讨论。但建制派多名议员质疑涂谨申是否有权处理，民主派就认为涂谨申有权在选举主席前处理有关事宜。新民党的叶刘淑仪批评涂谨申主持会议没有效率，认为投票处理就可以，不应该拖延时间。议员何君尧要求立法会法律顾问回应涂谨申是否有权处理，又质疑涂谨申的居心。他其後在涂謹申要求下收回言論，會議繼續。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在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上的言論被指冒犯，主持會議的涂謹申要求他離開會議室。郭偉強說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確，批評涂謹申擾亂立法會秩序。郭偉強將去信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要求檢視對主持會議議員的規限。同樣屬於工聯會的麥美娟說，主持委員會選主席的議員不是主席，質疑有沒有權力處理議事規則問題和趕議員離場，會找律師研究之後考慮進一步行動。麥美娟又說，涂謹申作為最資深議員，亦都有法律背景，沒理由不清楚規則，批評對方很明顯想拉布。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6.4%， 屬於市場預期上限，亦都同去年第四季相同。統計局說，首季經濟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延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勢頭，積極因素逐漸增多，為全年經濟穩定健康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不過，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有所放緩，外部不確定性因素較多，國內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改革發展任務艱巨，未來將繼續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南韓東南部俊州市一名男子在寓所縱火之後持刀襲擊鄰居，導致5死13傷，其中3個傷者情況危殆，疑兇被捕。事發在當地凌晨4時半左右，一名42歲男子在寓所縱火，鄰居知道發生火警之後逃生， 这名男子持刀在大厦的梯间袭击邻居。消防接报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拘捕疑凶，他声称不满，迟迟未获发工资，犯案泄愤。警方正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职业和健康状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96点，跌33点，成交金额36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1点，升咗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5.4，升个8；建设银行7.2，升2仙；信达生物26.45，跌咗个9；中国平安94.9，升1.5。远东宏信8.41跌咗5仙，工商银行6.6升3仙，中国铁塔2.9跌咗4仙，比亚迪股份55.1升2.6，安石 A50 15.6跌咗4仙，中国人寿21.95升咗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12.0，瑞士法郎1.007，澳元0.719，加元1.335。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9点，升咗67点。港金现价报11,950元，跌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26美元，卖出1,27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泰亨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泰亨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噶。咁葵涌道支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落桥位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了，咁而家葵涌道支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落桥位一段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西行啦，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西贡公路去大网仔路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啦，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陈上司认真做，如果你喺屋企嘅复活蛋入边加一样嘢，你想加啲咩咧？ 加魔力。 加斯培， 加阿乐，加迪神啊！ 点解要加我哋落去呢？ 因为一隻寻常嘅复活蛋加咗我哋，咪好认真咯！ 哇，使咩咁黑 sell 啊？ 二台为你加添爱。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学界超声道 4月20号重新出发， 继 绍本港学界艺术和体育当中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皆有超卓表现的新星。 钟杰良分别请来香港竞技体操代表。 大家好，我是黄晓莹。 港大田径及网球队成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祖欣。 2018年世界华贵小姐冠军。 Hello, 我是 Mercedes 彭美斯。 文字工作者。 大家好，我是 Miss B。 逢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火势，我了解我呢个拍档，佢一系唔做嘢，一做嘢就好积极。但系当佢做完嘢之后，佢就好积极地去玩嘅。佢得闲闲时都会饮下两杯，又中意搭的士。其实呢啲情况，佢都可能有机会都俾人认晒。嗱，你真系我仲奉劝你一句，嗯，系啦，你记住啊，你系剧帝嚟嘅，你系有演技嘅，你系剧帝做啊，记住啊，你自己仲系一个风骚范围嘅主持啊，你记住记得你自己嘅身份啊，我哋有请。呢排忙到甩碌，不过之后佢应该咧就会有一个好开心嘅，因为完咗个个 show 之后咧，就会轻轻松松享受人生啦。我哋有请边个？系啊，佢搵完钱又会去洗钱，洗完钱又再搵钱嘅黄耀祖。 其实你讲好多嘢都啱嘅，不过有啲错嘅，就我暂时睇到我完咗 show 冇得放假喎。 哦，系咩？系啊，我有入公主喎。 系啊，同埋咧，我个人有一样嘢系好衰嘅，同埋都系好好嘅，就是我贪靓，因为我唔会想俾丑样嘅嘢人哋睇到噶嘛。 系啊系。 饮咗两杯咧，如果够咧，就应该要知定点样去翻屋企。嗱，呢一个咧就系我阿祖平时嘅做法，嗰啲咩丑态啊，各样嘢咧怕唔到噶吓，大家都可以学下吓。在节目里面我们之前都有讲过，香港越来越多不是旅游点的地方，都多了很多的旅客就去到的话，对于在当地即是居住的香港人影响都挺大的。其中一个区我想大家都会知道，一定是土瓜湾区。我们都有封烟给我们的听众之前打过跟我们讲，他们说真的很多人的车又没得泊，还有非常之嘈吵，你在家里面真的要闩了一个窗你才可以隔绝到那些游客他们发出的不同的声浪。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忍不住的，因为整条行人路被他们泊晒，唯有走到去马路边那里挺危险地去呢，才可以在土瓜湾区生活的。好多朋友都是这么讲，但是看完这则新闻之后呢，我就会说，喂，就算啦，有不同的内地团他们去了你那个区域，就好像土瓜湾这样啦，滋扰是几大都好，千祈不要做一些呢可能令你终身会后悔的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的报道就这么讲的，在面书呢有一个群组呢，就是给土瓜湾之友呢，就是表达下他们的意见的。其中一位朋友呢就话，哇，我突然之间呢喺我居住嘅地方，就係土瓜湾嘅伟恒昌新村啦。其实嗰头呢就真係的而且确呢都几多旅游巴啊，一团一团咁样呢就去到嘅。以前呢就唔係咁样嘅。佢就话突然之间呢，佢就发现呢喺佢屋企呀嗰个冷气机顶嘅位置度发现到有一把刀喎。而呢一把刀呢係一把生果刀嚟嘅，怀疑呢就係楼上有单位呢就掉咗落嚟。即係话，因为佢话其实我呢头住嘅地方附近真係好嘈嘅，好多时候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游客呢就喺度出出入入出出入入，亦都可以话係嘈冤巴闭咁样啦。佢就话啦，怀疑呀会唔会係有人呀因为楼下太嘈对佢造成咗滋扰，一个时候忍唔住呢就将一把生果刀呢就尝试掉落楼。好彩嗰样嘢系咧，就系佢嗰个冷气机顶咧就帮手顶一顶，咁就起码冇掉到落街，亦都冇人受伤。不过咧，佢睇到呢 件事啊嘅时候咧，佢都会话：哇，都真系好担心、啊。嗱，如果楼上真系要再掟嘅话，真系掟到人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啦。所以咧，佢就决定咧，就将呢一张相摆咗出嚟，起码话俾人哋知，喂，唔会无啦啦楼上跌把刀落街噶嘛，系咪？即系大家即系作为一个普通嘅人啦，你都会知道，当你揸住把刀嘅时候，都会特别小心。点会有一把刀揈咗落街嘅咧？会唔会真系可能系有人蓄意尝试咁做？都唔可以话完全抹杀呢一个可能性噶。但起码呢件事咧，而家就多咗人知道。咁啊，希望咧大家就可以和睦共处啦。就算下面系几嘈都好，啊，要掉刀落街嘅话咧，可能你要负上好重嘅责任。呢件事咧，绝对绝对绝对唔应该系咁做嘅。而如果你系住喺附近嘅朋友，又或者你系带团嗰位嘅话咧，即系嗱。游客应该就唔听我哋节目㗎啦。不过如果你带团嘅话，你听到嘅话呢，游客们几开心都好，佢俾几多拥你都好啦。你可以帮手控制返到喺嗰个环境大概嘅情况，起码系一个合理嘅情况啊。我估呢对当地嘅居民冇咁骚扰嘅话呢，佢哋嘅反应啊亦都冇咁大。和睦共处真系唔容易噶，我哋成日话咧，我哋节目有首主题歌噶嘛，系咪？我哋三个成日都会一齐唱，不如嚟啦，一二三， 和气生啊财， 和气咪生财咯，系咪？风头火势，虽然呢一单新闻咧就全城闹到热烘烘啊吓，其实呢一位嘅拍档咧，佢都即系同当中两位当事人都系朋友嚟嘅，佢头先都讲，唉，琴晚都真系瞓得唔系几好啊，咁啊，我唯有咁望啦，希望咧所有嘅事情都可以雨过天晴，冇人会受伤害，冇人太伤心，希望你听日都可以瞓到个好觉啊，多谢你啊，又啊晨早流流啊，准时为我哋翻工。唔该晒，东东何远东。 系啊，琴日真系瞓得好差，但系咧，我明明咧叫晒我全屋企咧总动员咧，即系都有六七个成员咧，叫佢哋咧记得咧7:03咧就好打电话嚟叫醒我啦。其实我自己都有校闹钟嘅，但系今日咧我起咗身，我望下，哇，去到8:00都一个电话都冇。我啲屋企人啊，你哋记得要叫醒我啊！哎，今日风头火势啊，我即咧就好想讲啊，跑步啊，哇！我咁肥嘟嘟咧讲跑步啊，即系讲你都唔信啦。系啊，我今日咧讲嘅跑步咧，甚至乎咧讲埋马拉松添啊！啊，原因系咧，哇，原来咧喺屋企咧都可以好简单咁样跑步噶、啊。咁我喺网上面咧睇到条片啦，咁咧就喺北京嗰度咧，佢话咧而家咧跑步咧都唔使落街嘅，咁咧只需要咧。在自己的浴室又或者在个客厅那里呢，你找到一块地板呢是滑滴滴的，你擠少少沒有路下去呢，你就可以原地滑跑。哇，我看到这里呢，我立刻觉得哇，原来跑步呢真的这么方便、哦。但我一路望着这条片呢，我都不禁呢是令到我想起，哇，真的很危险啊。即是你那些沐浴露呢其实没有臂力的嘛，你没得话停就停的嘛。那我都立刻在想你怎样停低呢，你难道真的会跣亲的嘛。如果跣亲你湿头哥落地，那就很危险的、哦。那跟住你又磨蚀晒个湿头哥，那又不是几好啦。哇，但是我就立刻又喺度谂啦，点解佢咧要拍呢条片咧？哦，原因系咧呢条片咧一摆上内地嘅媒体嗰度咧，即刻咧哇啲人系咁赞好啦，又喺度咧话佢呢个方式咧真系好诶时代啊，好现代啊咁样啊！呢件事咧亦都令我谂到，哇！即系唔通为跑步，即系可以去到咁准？喂，系啊，点不知转个头，我又睇到、哦，哇，原来咧而家咧中国人咧，即系内地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跑马拉松，中意到咧，就算自己跑唔到都好咧，佢咧仲可以揾到代跑。系啊，你冇听错，系真系揾个代跑专员啊！事后呢，佢哋原来呢每参加到一个马拉松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奖牌咁样俾佢哋做纪念品嘅。咁呢佢呢仲喺网上面呢炫耀呢，就话好感谢呢嗰个代跑嘅。咁佢就话，哎，谢谢啊边个小姐呢帮我跑咗波马，即係波士顿马拉松。哎，虽然自己好遗憾冇去跑，但係呢你哋帮我呢 混了奖牌，即系嗰个混字三点水嗰个啦。咁啊买了美美的装备同埋跑鞋，哇，感动到不得了啊！佢就仲讲六大奖牌咧，佢净系差伦敦嘅啫。啊，我睇到依一度咧，我即刻喺度，哇，唔系啊嘛，跑马拉松原来都可以揾人代跑，咁我就继续喺度睇嗰篇报道啦。哦，原来咧唔单止话跑马拉松可以揾代跑啊，其实咧买嗰啲名额，即系其实大家都好多人跑马拉松咧都知道啦。你系要首先要达到咧某一个标准咧，然之后你先可以入到去跑嘅。原来咧过嗰个标准咧，你都未必需要自己跑嘅，你系可以咧用几万蚊咧去买嗰个直通名额啊，咁咧就可以咧直接入到去噶啦。咁我睇到呢两个新闻咧，其实我睇到最后，其实佢哋都系有啲少少虚荣心喺入边啦，目的咧都系可能想呃下大家 like 下佢啦，赞赏下佢啦，啊咁啊，即系其实净系呃人咧就唔系几好嘅。咁英国嗰边咧就好啦，佢就快咧佢就要求咧，佢就话18岁以下咧，如果啲小朋友咧用呢啲社交平台咧，就唔俾佢哋咧咁容易咧俾到个 like， 咁咧就想控制下佢哋咧接收到嘅资讯。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个措施系完全好嘅，因为而家网上面实在太多有啲真真假假嘅嘢，你都分唔到噶啦。咁倒不如咧，等佢可能真系大个啲，即系对呢个世界认知多啲，咁样先俾佢咁容易揿一个 like 啦。因为揿一个 like 实在太容易啦，喺现今世代。去到最后，我好想讲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我哋真系好难控制到嘅。咁虚情假意咁做人嚟讲，又有啲咩好呢？做人做事，我何远东东东成日都系挂喺后边，就系一定要真诚，因为真诚先至系无敌，先至系无价噶。风头火势。我剛才聽到呢，雖然阿桂花田呢喺度話呢阿祖呢係可以不停嘅去玩啊，去旅行啊咁樣，我都即刻呢望住阿祖，我就同阿祖講，咁我係咪要返工啦？桂花田，你可唔可以交代一下阿祖，如果放假呢，我係咪又可以返嚟即係參與下風騷快活人啊？ 是的，我哋风骚快活人咧都有好几位嘅嘉宾主持，咁睇约到边个翻嚟，咁就可以同佢一起做节目噶啦。多谢你，东东。呢、這个世界咧，系咪真系物以罕为贵，人多就命贱呢？嗱，每个打工仔咧，每日翻工咧都系想赚钱，赚钱之后咧出粮咧，咁就可以咧就供应屋企啦，自己又买下嘢啦，有一啲咧就爱嚟储起佢将来用嘅。咁相信大部分人咧都系咁谂啦，嗬。但系赚咗钱都要有命使先得噶。吓咩啊？咩点解冇命使啊？又系讲嗰啲要作息定时啊，做运动啊，保健康嗰啲啊？唔系啊。人人都想开开心心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㗎嘛。每人呢上返工步步为营，又唔知嘅今日有冇命放工咁。就算系低下阶层嘅朋友啊，佢都系有屋企，佢都要生活㗎嘛。任何人嘅生命呢都系有价值嘅。点解嗰啲商人为咗钱可以罔顾人命呢？在大陆有一个见义勇为的民工，他就为一班受欺压的农民，他就拍了一条片，很短的条片，目的是想为他们发声，争取公平的待遇。他有一只手就拿着一个黄色的安全帽，另一只手就拿着红色的安全帽，之后就好像拍手掌那样拍几下，啪啪啪这样将两个安全帽大力地对拍，结果咧，嗰顶黄色嘅安全帽咧就好快咧，就好似个心咁碎晒，而红色嗰顶咧就冇事，丝毫无损。咁即系货比货啫，咁总有啲劣质货品嘅，系咪先？系，大家都知好多时啊，都会有啲平嘢冇好嘢嘅，但系又唔明点解啦。同一个地方前线工友咧系用黄色嘅安全帽，即系碎晒嗰个。而红色的安全帽呢是被那些高官甚至乎是习主席的巡视的时候戴的呢，即是说其实这个工地是有这些红色安全帽的，那为什么不被工友戴呢？ 嗱，佢哋嘅生命啊，即系我讲紧嗰啲高官嘅生命就系宝贵嘅生命，前线嘅工友努力工作嗰啲生命就可以不利啊！喂，嗰顶黄色帽真系不堪一击嘅，大力少少都已经碎晒，咁点保护嗰啲工友嗰啲个人头同埋佢嘅生命安全啊？喂，如果冇晒呢班工友，你哋啲商人点样赚钱啊？喂，唔该各位嗰啲吓做生意嘅人，你好好地对待你啲员工，俾翻个安全感佢啊！ 这一边大街 DJ 八十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么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呢？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哦，忘不了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帮助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想干我，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让我给你安全 王力宏安全感。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嗱，琴日咧即系有两大单新闻咧，其实都封冚住，即系即系一边系向香港啦，一边咧就去到咧法国嗰边啊。 系啊，巴黎嘅圣母院咧、已经有成850年嘅历史建筑物啦吓，琴日咧就发生咗，你即系见到啲相咧， 系 烧得好紧要啊，超级嘅大火啊，火 势周围都睇到啊， 系啊，火势咧就迅速蔓延啊，而且咧嗰、那个即系亦都见到啦，好彩而家咧就即系控制咗，亦都救熄咗啦， 救熄咗啦，咁同埋好多文物咧。好彩都即系仲及时可以搬得走， 系又或者有啲咧，即系凡事即系哇咁都会发生嘅，喺、发生火灾之前咧就搬走咗，变咗咧嗰个相对性咧有一啲好有纪念价值嘅，但系咁啱咯，你搬走咗跟住就着火啦， 系啊，但系咧即系啲新闻就好得意啊吓，我琴日咧就睇到咧话咧有大陆人喺微博咧就贴咗贴文，话重建呢个贵宝咧费用咧又被欧盟咧就扣押住，咁即系话佢哋要钱噶嘛，要好多好多钱，好多年时间咧，咁跟住咧就有个。貼文就話希望大家可以募捐咧1000蚊歐羅咧，就去重建呢、重建呢個聖母院啦，同埋咧 喺邊度啊？內地嘅網站 係啊，微博啊，跟住咧仲話咧，將來咧你捐咗錢咧之後咧，仲會留名咧刻喺嗰個紀念牆上面咁樣， 好留啊！ 哇，真係不知所謂， 肯定係咪留嘅先？ 留啊！北京公安已經話冇呢件事㗎啦， 拉佢啦！因為其實 不知所謂啊， 有好多有心人咧喺法國嗰邊啊，已經咧好似有成7亿。定係7亿嘅歐元啊，嚇，就係幫手咧去重建翻呢個地方。 不过我今日咧睇到有报道话咧，其实要重建翻咧，其实真系好难，因为佢哋话起嗰啲嗰只 嗰啲 木 啊，系啊， 好难，即系过8年嘅木材， 系咪啊？ 系啊，其实而家都要谂下，究竟你再用翻木头啊，定系用其他物料去重建咯？ 所以佢哋都话咧，重建呢个贵宝咧都要成10几年嘅时间咧，先至可以，所以令到嗰班即系希望个有钱之余咧，就可以揾翻一啲即系嗰啲物料去帮手重建啦，嗬。 不过总统就话咧，希望喺5年之内嘛，佢对所有人讲， 系 咯， 系啊，咁点样啦，都系一个大火啦，咁啊，有一啲嘅文化如果冇咗嘅话咧，就真系揾唔翻噶啦。 科维多多支持率以大约20%嘅优势领先，但系有分析认为竞争应该比民调结果更加激烈。天气方面，覆盖广东嘅云带正系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40点，跌89点，成交金额43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5点，跌咗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5.6升2蚊，中国平安94.2跌咗5.5，建设银行7.18冇起跌，信达生物25.95跌咗2.4，远东宏信8.44跌咗2仙，工商银行6.05升咗2仙，南方 A50 15.62跌咗8仙。中国铁塔2.1跌咗3仙，比亚迪股份55蚊升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41，瑞士法郎7.787，澳元5.641，加元5.876，新西兰元5.279，欧元8.8638。每百日元对港元7.0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4。日经平均指数报12289点，升咗67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6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93美元，卖出127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支路去青葵公路方向，近住7号货柜码头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道。重复一次位置啦，咁就系呈祥道支路啦，去青葵公路方向，近住7号货柜码头对开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荔枝角为咗配合道路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十二点。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 二千零歌再重聚， 唯望得主称赞要足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家族生意、事业、家庭点平衡呢？ 诚信一定要有，要做嘢实事求是，唔好虚虚浮浮。 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你最紧要啲嘢系有 passion， 你中意做，做得开心，你永远自然就会做得好。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香港有你》，第一集请到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同两位孙女吕嘉莹同程真两代对谈，倾人生，论传承。星期日晚九点，港台电视31。 哇，咁重嘅腳步聲嘅，係咪阿田返咗嚟呀？ 唔係喎，有霸氣過阿田喎。 喂，我都聽到啊。 遠聽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過嚟，近聽直情好似侏羅紀裏面嗰隻暴龍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驚啊。 大家好。 哇，恐龍識講嘢 㗎。我起啲識講嘢，我仲識做戲添啊。咦，今日我仲嚟開咪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 十一点啊嘛， 十一点啊， 啲香音走出嚟， 冇嘢嘛。 翻嚟风骚发布人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我想问大家瞓觉，有冇试过同即系咁啊？好私隐啊嘛啦吓，有冇试过 侵犯私隐啊？ 唔系，即系隔篱有冇人？ 有 嘅，有嘅， 都几廿岁人啦。 我试过有嘅， 点都我都有魔力公主陪我瞓啦。 我成日都幻想有人同我瞓噶。系啊， 咁我祝你早日幻想成功啊！ 唔系，我想问下董董咧，你即系屋企嗰张床咧，系咪即系成间房都系床嚟？即系根本冇床，但系即系铺两张床喺地下度瞓嘅。 即系意思，人哋要两张床褥先够瞓啦。 即系咁问 你自己一张床褥够两个瞓啦，系咪？ 佢今日未攻击过我， 佢、啊、都 即系十一点前 两张床褥、啊，你讲到， 哎呀，我嗰张床褥系嗰啲嚟 king size 定 queen size 嘅，好大张 嘅、哦，即系一个人大自然瞓晒搞掂。 系啊，可以转到两次身噶。 你转到两次身，你间屋好大喎，你个 大 张 床都好大啊， 我间屋更大啦，系啊。 唔系，因为咧，即系嗱，你习惯即系咪由细到大都习惯一个人瞓噶？ 系， 都系啊，嗬。 咁你细个唔会无端端有七个人同你瞓噶，叔姑七有咩？ 唔系，有时喂，你估而家啲屋好大啊？以前啲屋都唔大啊，同阿妈阿爸瞓噶嘛会。 我细个， 佢或者同阿哥，即系两个，即系阿兄弟瞓或者姊妹瞓。 碌 架床咯，系啊。 咁最主要两个人瞓噶，系咪先？ 碌架床上下咁都系自己瞓嘅。 唔系，我哋年代唔同啊， 两尺半咯，两尺半床咯。 我以前咧就屋企咧就瞓角仔嘅， 嗯， 好得意啊， 即 系 角楼咁样， 楼底好高啊，有角楼，其实就唔系。爬 上冧唔冧噶喂？ 唔系啊，其实就其实就唔高啊，但系就冇办法，因为间屋细啊嘛，咁所以就要间角仔，以前好兴嘅，咁啊间角仔咧就你而家谂翻就好得意，而家谂翻嘢好得意嘅。啊，阿爸阿妈咧就瞓下边，不过即系佢哋啲啱啱好个高度，其实都唔系好高嘅啫。即系因为你楼底唔高咧，你要分开两边啊嘛。咁我哋咧就仲系好似坐得到嘅，因为矮啊嘛，以前细个咁啊坐到瞓角仔，咁就同家姐阿哥咯，阿哥就瞓另一边，我同家姐两个瞓咯。咁但系都要榻榻米咁样嘅，都系系啦。咁就冇乜点骚扰大家嘅。但系而家就结咗婚啦，系咪？好多时啲夫妇都一定同床。瞓噶嘛， 咁都应该系嘅。分房瞓嘅话，都即系成日都会话，哇，个关系咪有问题啊？ 唔系，不过我识得有一个咧，直头分地区瞓添啊！ 即 系 咁分地区啊？即系唔一齐住？ 一个系啊，一个喺柴湾，一个喺翻大埔咁。 土地高建嘅问题啊？ 唔系因为翻工啊，即系唔使每日即系搭过海车。 咁柴湾同埋大埔真系隔好远嘅， 真系 系啊，攞唔到个中间位咩？ 攞唔到，因为买唔到啊，未买到咯，坐紧 土地问题，土地问题 啊，土地问题啦。肯定咁啊！嗱，咁所以一张床咧，要即系两个人瞓咧，就系要噶啦，即系总之系夫妇都会咁样做噶啦。 学问嚟嘅， 咁系啦，真系一个学问。你究竟顶唔顶顺你隔篱嗰个？ 系 顶唔顶得顺隔篱嗰个？我谂咧，你第时咧，即系如果真系拍紧拖咧，我谂你真系好难搞嘅同隔篱嗰个。 点解？ 因为佢惯咗自己，即系喂，佢有两个床位可以碌。 系 咁，你谂下隔篱嗰个会唔会俾你 买张好啲嘅床褥咯？即系我听我家姐讲咧，话佢而家瞓紧嗰张床褥咧。就算佢嗰边啊点跳落床啊，隔篱嗰边都系好似冇事发生咁样嘅喎。 哦，佢买咗嗰张啊，系啊，因为而家有啲床褥咧，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啊，系啦， 唔一样嘅， 系啊， 哦，系 OK， 佢瞓到啊， 我家姐 OK 咯， 有啲人就唔得咯， 我开头有唔惯嘅，同人哋瞓嗰阵时，因为咧硬系好 sweet sweet 嗰啲咧，即系又要咩揽住啊， 喂，你 sweet 一阵咧顶唔顺啊，喂，你长期嗰个动作， 但我习惯系唔可以俾人哋。掂到我嘅瞓觉嘅时候，即系我要有自己，因为我系好似一 即系你要自己立肠卷一条咁样瞓，自己瞓。 我个习惯就系我一定要冚被嘅，无论系几多度，冇冷气都好啦，你卅几度啦，你几薄嘅一层布你都要俾我嘅。咁首先咧，隔篱嗰个就未必可以接受到嘛，喂咁热系咪先？唔得，我一定要有嘅，同埋一定唔可以掂到我嘅。即系懒屎逼咁啲，掂住隻手嗰啲咧，我系瞓唔着噶啦，就会 系啦， 系啦，所以我讲得好明白 啦，即刻， 我话系唔中意 同床异梦噶咯， 系啦，唔系唔中意你，但我真系唔中意咁，系啦，我唔 咁样我瞓唔到噶啦， 瞓唔到嘅就 即系少少系啦，咁嗱，即系总之两个人相处瞓觉，即系相处嘅学问啦，瞓觉同一张床咧都系一个学问啦，所以咧有见及此咧，佢话实在喺啲床度咧太多拗撬啊， 立一啲法例咁， 系咪 中间买杯水咯， 系啊， 凉足咁。 诶，咁瞓得咁辛苦，为何呢？咁因为好多人咧好反瞓啊！你哋知唔知自己有反唔反瞓嘅？ 我唔反瞓， 系啊， 但我嘈，我俾隔篱个投诉话我嘈。 哦，你有鼻鼾啊？ 系，我都嗱，你自己永远唔会知噶喎。跟住嗰啲成日话，哇，琴晚你同 Molly 话两个双重奏咁样嘅立体声啊！我鬼知咩？我话唔系，我要同佢讲嘅，咁你咪拱醒我咯。 系啊， 佢又即系懒事 V 咁样话，唔忍心啊， 系 咪控制唔到啊嘛？ 呢啲说阿华都系咁讲嘅。 系啦，唯有答翻一句就系：你估你好静咩？咁样咯。 唔系真系拱一拱咧就冇事噶啦。我都曾经俾人投诉过噶。 系 咁啊，但系咧佢唔知点样掹我一脚啊，咁样总之我移开第二个 pose 咧，咁就冇事噶啦。 哦，即系可能啱啱嗰个位置个呼吸道唔系最畅通嘅，真系。 嗰嚿鼻窦唔好跌落嚟咪得咯。 真系得意喎，可真系啊！我话拱一拱咧，跟住你好似好知定咁啊，跟住又唔出声一阵嘅咯。 系啊，唔出声一阵。 得意阿华成日都咁同我讲噶，喂，琴晚你点啊？咁我都好天呀，行嚟咁。 系， 喂，其实咧老老实实咧，佢即系咁样讲咗几下咧，因为自己都有压力噶， 有 认真，即系自己都瞓得好有压力噶，因为咧都唔想嘈住佢啊嘛。喂，我瞓到脚脚声啊。 但系我谂你个压力都应该喺你瞓着之前有压力，即系瞓着咗得， 系 咪？控制唔到噶嘛，系咪？ 嗱系咁，我咧就都唔反瞓嘅，即系唔会话踢来踢去。哇！不过我同我女瞓过咧，我同阿华都试过，即系分别睇佢细个同佢瞓啦。我真系唔掂当啊！佢随时一嘢咧就硬过嚟你个肚嗰度啦。你知个肚同个私人部位好近啊！哇，一脚咧啲残脚 散埋，下次佢面咯，或者咁样都冇乜用，又系靠样搵食我哋系咪？靠把声啊嘛。 反瞓嘅人咧，佢真系弊家伙。佢话咧，即系夫妇咧，好多时咧都有啲反瞓嘅。 嗯。 但系每逢反瞓嘅时候咧，一个转身咧，你就会好容易咧影响到佢隔篱嗰个，系咪先？一譬如一脚脚脚踏啊，一手扮过去啊咁。 一锤啲 哇！俾桂花田一手扮落去啊，真系 一世咯， 一世噶啦， 所以我都要瞓得好。检点嘅， 你绑住自己瞓系咪啊？ 你都系啦，瞓着之前咪检点咯，瞓着咗之后鬼控制到嘅咩？ 好彩我净系声音影响咗华啫，其他冇嘅。咁咧嗱，而家咧即系有个设计师，佢就话啦：，哇，即系其实咧都市咧就好多啲夫妇啊，瞓觉都系好一个好烦扰嘅。 嗯， 虽然佢外国地方，但系佢都觉得咧会俾隔篱嗰个反瞓咧影响睡眠嘅。咁啊就唔得噶啦，咁样翻工影响噶嘛。咁啊有一个设计师咧就设计咗咧，佢犀利啊！你估佢设计咗张床系会点嘅？ 中间有道闸嘅，每人一半咁样。 中间有我唔知，我都有个闸系会隔咗啲声音嘅添。 哇，咁好啊！有个 position 喺度， 要好高啊！ 但个 position 系要透明嘅，系啦，你又要见到佢嘅啊，好似好近嘅。但系中间咧，你唔中意嗰啲嘢咧，就可以隔住咗。 继续发挥创意先得我，仲要系纳米嚟嘅，即系软嘅，你又可以 即系唔会咁Apple 胶咁样， 硬崩崩嘅咁样。但系声称可以隔到声，可能喺嗰啲咩宝嗰度都有噶啦。 系啊，系啦。咁你觉得有呢啲咁嘅效果好唔好啊？ 唔系，未尝唔可以谂噶，我觉得。 嗱，当你咧即系瞓得冧嘅时候咧，你就会瞓啦。咁啊，一个唔该反瞓咧，咁你自己都唔知噶嘛。 吓。 咁咧，而家咧有一张床，佢咧就可以加啲感应落去。咁啊咧，一个智能 床褥定系床？ 床系啦。跟住呢张智能床咧，佢话采用咧喺汽车上面啊，即系车上面咧，汽车有一啲叫做车道偏移辅助系统啊。佢当你受即系有啲车咧系统咧，譬如你嘅车过咗条线 系 啦，佢会嗲嗲嗲嗲咁样，系啦，叫你行翻入去咁噶嘛。嗱，佢又唔会响嘅。咁啊，佢咧就佢话咧张床咧会安装咗呢个系统嘅时候，佢压力咧佢话压力感应器咧，佢话感应到，咦，好似有人偏离咗，偏离咗个位，褪咗过去，咁咧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佢话设计喺床架里面咧有一条运输带咧，佢就会 运翻你过去啊， 启动啦，跟住咧佢一启动就褪翻你过翻你自己嗰边嘅咁样。 哇，好惊啊！ 我都觉得好惊啊！ 你瞓着咗都咪惊咩啫？ 但有冇声噶？无端端你瞓翻，有人喐你 喎。佢慢咁样移动，慢慢褪。翻你去翻你原位，所以咧佢话咧系张床系其实唔会打扰到你隔篱咧，亦都唔会打扰到你瞓觉喎。你不自觉地咧只脚踏咗去咧，咦过咗位啦，同佢褪翻过去。 我谂唔明，完全谂唔明。如果你话呢一个嘅感应器咧喺个床褥入边度咧，我都仲明。但你中间如果你张床度整嘅话，你隔咗张床褥嘅话，都仲可以移动你个人，好惊噶咁样其实。 其实系佢话喺床架里面有条运输带，佢咁讲，慢慢将你拉翻去床。 咁咪佢個運輸帶咪會喐到張床褥咯？如果喐到張床褥嘅話，一定係有床褥噶嘛，係咪？ 係 啊。咁如果係嘅話，隔離嗰個唔會唔醒噶。 我都係因為有床褥啊。如果你有喐床褥就話啫，嗬。 係啦，床褥有感應咁，我又會明多啲。 但係佢啟發到我喎，我想即係更新佢呢個。 哦，即 係 為咗有個好啲、更好嘅。 我覺得唔使運輸帶，其實你擺啲氣壓入邊咧，即係嗰啲咧會突然間咧 水 藏 嗰啲， 唔係 啊，即係話壓咗嗰邊咧，突然間佢漲起。咁佢咪冇得過咯？ 等佢自己瞓下咧，成嚿嘢碌翻過去， 我都有少少水床嘅感覺。總之就浮下浮下，拋下。 我未試過瞓水床啊！我細細個咧見過有水床嘅，但我好驚跳落去咧，佢有邊有人同我講係你會整爆張床？哦，我唔得噶，我唔可以浸親噶。咁跟住我就 你覺得張水床真係會浸親你咩？ 咁我細個啊嘛嗰陣時， 哦，真係好天真嘅 童年陰影嚟㗎嘛，你唔明㗎啦呢啲。 喂，唔係啊，我覺得係可以嘅，即係而家坊间咧，咪即系有啲床褥，好似头先话你家姐嗰张咧，即系大家有需要唔同嘅腰骨噶嘛，系咪先？唔系个腰骨可以受到硬受到软咧，其实嗰啲床褥设计，我觉得都好嘅。嗰张叫做咧 啊，嗰张叫咩鬼皮？智慧皮啊，叫做诶，譬如好似阿祖祖咁，你啊点你都要冚被嘅，你隔篱嗰个要即系好热嘅，咁你咪可以厚嗰张要另一半薄咯。就也但系同一張被嚟，我覺得呢個設計係非常之好 嘅。係，我有聽過嘅。 係啊， 係啊，仲話有一張被係每一個人冚嘅時候個温度都唔同。 啊，係啊，係啊，咪就係話咯，係咪啊？即係佢起碼譬如你有啲人會覺得好凍噶嘛，夜晚就算開冷氣會覺得好凍啦。有啲人喂唔開一下冷氣都好熱嘅咁，嗰張被就係啱曬你，同一張被可以兩個人冚。呢啲咧就呢啲牀嗰就可以呢啲牀啦就可以令到反瞓嘅人，哎呀你唔好咁反瞓啦，你會嘈住隔離嗰個㗎。 会唔会有嗰啲运输带咧？我唔系好中意隔篱嗰个，想换个靓啲嘅。 同我揿个掣，弹走佢， 弹走佢，输第二个正啲嘅你咁样噶。 嗰张床褥嗰个输送带系会移动嗰张床褥，会慢慢慢慢吞翻你个原位嗰度嘅，放心。有侧田嘅 retouch 啊， 系啊，咁啊，我好想讲嗰啲，继续翻到嚟丰收快活人。 好讲讲讲讲。 系啊，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系75%。系啊，我今次未试过报天气啊。 好啊，而家讲啦。 系啊，所以我报 你几日你报晒啊？ 好啊。 哦，好 OK 喎， 可以噶。 但系我要掌握到个时间，即系每一次都系要。 抢占嗰个最前线。 哦、我俾你咯，你讲咗就得噶啦，我哋唔会讲嘢。 系啊系，你放心啦，好啦， 好好啊， 我唔讲嘢， 系你哋唔讲嘢，好，等我讲 啊。 我记得咧，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内地咧有啲游客咧就系掉银仔落去嗰啲飞机入边咧，咪祈福嘅。系咁啊，今日 掉咗落个 engine 度，跟住就出咗 事啊嘛，黐一线啊，真系。原来咧，即系之前俾人拉咗嗰个男人咧，今次又嚟个女人喎。 系啊，今日都有一个嘅。系啊，咁啊，即系 有咩我唔知。 但豪子落个 engine 嗰度 又掉， 系啊，佢又掉。其实佢哋未吸收到经验。系我跟住落嚟讲呢个咧，都系掉嘅。咁啊，就去到动物园，咁咧就有见到长颈鹿。咁你估下佢掉啲咩俾长颈鹿啊？ 掉好高喎、 啊！咩啊？长颈鹿会落嚟食嘢噶嘛？ 系啊， 咁佢食嘢咪乌低落嚟咯，咁咪 OK 咯。 其实长颈鹿系食咩嘅咧？ 食草食萝卜噶， 系啊，蔬果 嚟。咩叶啊？唔系先去食草啊，即系食嗰啲蔬果。 萝卜都得嘅，系啊，我都好似有喂过嗰啲、 啊、喂过啊， 系啊， 好开心。 咁你估下今次啲云南嘅游客掉啲咩落去？ 哦，俾个红包佢啊！内地咁中意抢红包，嗱你都系长颈鹿系咪？条颈又咁长，长咧。我哋中國人好中意噶嘛， 長喎， 長 壽，長壽 係 啦， 係啦，長失啊嘛， 咁好意頭，俾個紅包你咁樣， 訂圈啊，訂呼啦圈，笠住佢， 笠住佢，哇， 我掉俾你，你條頸咁長，你哇嚟兜住啊嘛，咁樣， 我真係好驚，我真係好驚啲人真係學桂花田咁樣掟，喂，如果我掉到佢條頸啊，我就可以長壽喎。 喂，首先一樣要提先，千祈唔好以為咧長頸鹿個樣好似好温順咁啊嚇。佢同其他動物打交嗰陣時咧，其實佢係好狼死，而且佢只腳係非常之有力 嘅， 千祈唔好俾佢個樣呃到。 佢嗰個天殘腳一硬，你就即係咁啊嘛。 係啊，咁當然得，我哋玩下估下。係 啊，大家真係唔好試啊！不過咧，頭先阿祖祖咧都真係差啲中啊！佢今次咧 掟紅包 啊，係 啊， 咪掟封利是都俾唔到上去啫。 佢唔係掟封利是，佢直頭咧，哇！見到長頸鹿啊，哇！真係依度有好多長頸鹿啊！佢掉啲人民幣俾佢，一沓沓人民幣100元喺度，我俾你啦，我俾你啦， 我唔喺度啫，我哋攞個匿去接啊，係咪先？ 唔係，我係喺下低玩咧， 碟咁樣啊，攞個網去網住啲錢啊， 好似嗰啲嘅而家包山王咧嗰啲包咧，下低咪 有個攬咁 樣。唔係包山王啊，七月節咧、元旦節咧，而家玩嗰啲。 好遠喎，大佬， 係你 諗清楚先講嘢喎， 一個就。你想接咩啊？ 唔系呢个游戏几好玩。 系啊，真系好玩到咧，即系。 有冇下低有冇人执钱啊？ 嗱，其实咧，即系唔好彩冇人冲落去嘅，但大家都见到哇，原来咁样掉咧，即系我真系唔知佢哋用意系点样嘅。但系你唔好以为系掉好少啊。 吓， 佢而家执得翻咧都有几万蚊人民币，系一沓。 几万蚊啊？喂，肥仔啦。 哎呀， 嗱，其实 傻仔添啦，点解唔掉我啫？我最中意俾人攞钱掉嘅。 你唔使俾人攞钱掉，你执钱嗰个得啦。 唔使你掉完我自己执翻啊嘛。 有神秘冇首饰，我想问。 冇嘅，佢净系掉钱啫。今次红色嘅一张张红色掉落去。佢覺得好開心啊！咁樣 咁啊，後屘有冇人制止佢啊？ 嗱，我就真係唔知道有冇人制止佢，但係咧，即係當地動物園咧，嗰啲工作人員咧，真係要走翻落去咧執咯。咁然之後就，我諗佢哋係有發現咧，應該係有啲長頸鹿咧，唔知係咩嚟嘅， 食咗啊！ 咁因為都係紙嚟嘅啫，係啊。咁即係雖然都係唔好啦，但係依個事主咧係掉完落去之後咧，佢就走咗噶啦，佢再冇理。个啲钱系 唔系？我觉得作为动物园嚟讲都冇乜所谓，因为钱咧即系比较轻身啦，而佢执咗几万蚊，可以俾翻买翻嘢食俾长颈鹿啊嘛。 但希望下次攞啲钱嚟掉我啊，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但会议开了两个钟头，仍然未能选出正副主席和审议条文。议员一直就规程问题争辩，包括主持会议的涂谨申是否有权处理规程问题。法律顾问说，主持会议的议员有一切合理所需权力，主持當時舉行的選舉，包括維持秩序。陶謹申暫停會議半個鐘頭，同法律顧問商討。他在復會之後說，他有合理需要處理程序上的質疑，並顧及程序， 因此会继续处理议会阵线毛孟静提出对程序的质疑。由于会议时间有限，他宣布休会，并会在下次会议再处理。在会议期间，工联会的郭伟强因为言论被涂谨申认为有冒犯性，但拒绝收回，被要求离开会议室。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6.4%， 属于市场预期上限，亦都同去年第四季相同。统计局说，首季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不过，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有所放缓，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未来将会继续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在台湾，昨日表示会考虑参选总统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日前往淡水母圣宫参拜，下午转往国民党中常会接受荣誉状。国民党下午三点在中常会后，会由党主席吴敦义颁发荣誉状给郭台铭，表扬他的爱党情怀和贡献。另一方面，对于郭台铭可能参选总统，高雄市长韩国瑜说他非常开心，亦都强调2020总统大选目前完全不在他的考量当中。至于是否会力挺郭台铭，韩国瑜说等对方表态之后再讲。澳洲维多利亚州发生野鹿袭击人的罕见意外，导致一死一伤。维多利亚州警方说，事发在墨尔本东北大约250公里，一只野鹿今早在一间村屋入面袭击一对男女，男子死亡，女子重伤，有生命危险，已经送院救治。有关的野鹿被人道毁灭。维多利亚州的野鹿数目不断增加，官方估计近年已经增加到超过100万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66点，跌咗63点，成交金额5,5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9点，升咗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2，升2.6；中国平安94.65跌咗1毫；建设银行7.18冇起跌；信达生物25.75跌咗2.6。安石 A 50 15.58跌6仙，工商银行6.5升2仙，中国移动75.95跌了9毫，南方 A 50 15.66跌4仙，远东宏信8.44跌了2仙，中国铁塔2.9跌了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11.96，瑞士法郎1.007，澳元0.719，加元1.336，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264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1,94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66美元，卖出1,2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嘅支路啊，去青葵公路近住九号货柜码头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蝴蝶谷道噶。就是呈祥道的支路啦，去青葵公路方向近住九号货柜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

我们已消失嘅零食，其实个数目都真係好多嘅。我自己申报先，第一样。我觉得是啦，仲有疑似消失咗。 是啊，因为有啲 呢， 哎呀，因为呢即係近来呢就开咗好多呢嗰啲叫做疑似我哋疑似嘅啲叫小食店啊，即係零食店啊。即係佢哋连嗰装修都好怀旧啊，即係都系砌街砖嘅。哎，你淨係喺旺角嗰个咩方嗰度上面有一间嗰啲佢仲落晒嗰啲闸。 但佢系咪卖零食嘅先？ 卖零食嘅，专门卖零食嘅，仲系有嗰啲咁嗰啲机嘅，可俾你弹下波子啊嗰啲咧。跟住就有啲好。不过佢 哦系啊系啊，我记到边度？ 佢有夹杂住嘅，佢仲有啲即系铁闸啊， 系啊铁闸啊。 但你讲嚟讲去都系个装修啫，有啲乜嘢？ 哦，咪就是、 已经疑似消失咗嘅零食， 咪就系你以为佢已经冇咗，原来我喺嗰度原来搵得翻。譬如嗰、那个我哋早排咪收到唔知边个咧嗰、那个嗰、那个零食袋咧，咪有嘅吹波胶嘅，四方嗰个吹波胶啊， 我唔记得咗。 四方盒仔咧有嗰啲胶，嗰啲胶珠 入边有几？ 胶嗰只系啊， 我呢 个 真系唔，原来仲有嘅。 咪就 系 咯。 哇，你呢个我都有记忆喎。咁我哋就由香口胶里边讲起啦，好唔好啊？ 系啦，嗰个咩 bubble gum 啦，系咪？大家以前就卖大卖广告嘅。 哦，而家冇咗嘅咧咩？嗰个 我唔知佢有冇变化到。 好少见啊，真系好少见。你讲嗰个咧，我真系唔记得我哋有收过。 哦， 但 系 咧，我就系记得嗰阵时一盒装啦，跟住咧就有几粒，可能系五六 粒， 边 有 咁多 啊？三粒咋？ 跟住你慢咁样摇啊摇啊，咔啦咔啦声。咁样噶嘛，就系吹波胶嚟噶嘛， 有黑加仑子味嘅， 系啊，好胶嘅啲味，同埋 士多啤梨味，我记得好似有， 系 啦，嗱呢 个 系吹波胶，我哋真系好少见啦。另外一个咧，以前咧，譬如你去丽苑咧，咪掉银仔嘅，掉银仔系咪俾个香口胶你嘅？ 嗰个箭喺度啊！ 嗱，真系少见咗好多呢个。 超市有得卖， 超市都仲有得卖， 不过而家咧，佢就唔卖细排版啦。 哦、 即系细条版啊，意思系话，而家多数咧都系一桶咧，叫做都系嗰个样嘅，但系即系拉阔咗咯，咁啊就一排好似有成十几块咁样咯。 哦，以前一排五块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以前边有咁多选择噶？ 黄色已经冇咗啦，肯定。 黄色冇咗啊？ 系啦， 黄色嗰只咩味啦？黄箭 咯， 黄箭咯， 系 啊， 系冇咗讲得啦， 系甜嘅。好甜噶嘛？ 甜啊！有香口胶辣嘅。 唔系，我系咪有分唔同味道？白 系啊，有绿箭、黄箭同绿箭啊嘛。 绿箭、黄箭同绿箭啊，你讲咗。黄箭 系黄箭啦。而家就剩翻绿箭咯，即系。 哦 ，OK， 嗱呢个即系少见，亦都有 啲 就冇咗啦。 冇咗啦，黄色好怪嗰啲味。 我唔记得啦，嗱呢个冇咗啦，系啦。但我记得有一个咧，个颜色都系好 sharp 嘅。有听众已经同我讲，唔系冇晒，仲有啲地方有得卖，就 系 讲紧一杯嘢饮绿宝橙汁。 哦，嗰、那个橙汁哦， 纸包噶嘛，嗱有纸包有樽装嘅。 哇，纸包真系冇见过，樽装好似仲喺啲山卡拉唔知乜嘢地方士多有 嗱，有听众同我哋讲话，有一啲山卡拉嘅士多会有， 佢嗰啲 有话咧， 丰年嗰啲存货嘅， 仲有啩？ 我雪咗喺度啊，仲未有人买啊嘛。 咁冇人生产佢啲嘢点嚟啊？你自己谂下。 唔係嗱，有人話淘寶有得賣喎， 係內地 咁 pat pat 咁賣喎， 嗱淘寶嗰啲 唔知真定假嚇， 唔係其實真嘢都唔出奇嘅。 唔係其實我哋唔知啊，可能人哋唔係完全停產咗咧，只不過即係做少 咗 啊各樣嘢咁樣。 因為真係有得賣嘅，我記得嗰間好咩咩狗嗰間咧，嗰間店 嗰間都有啊， 有賣過。绿宝噶， 系， 但系我唔记得咗佢系盒装定系玻璃，因为我家姐又系好兴奋咁，哎呀，你睇我买啲咩？跟住我话，哇，呢个咩嚟噶？咁 你唔知啊？ 其实我有听过，我有饮过嘅， 嗯， 但系我对佢 系咯，我扮细咯， 扮可以扮最细嗰个， 你真系最细嘅， 系咯，即系我真系唔系好知，所以我头先睇你嗰张相，我都有啲 有少印象系嘛？ 系 咩嚟嘅咧？咁样 哦，绿宝， 因为咧呢个饮品咧，纸包饮品咧系嗱，我嗰阵时。细个已经唔系饮樽装噶啦，就饮纸包嘅，喺任何嘅超市都买到嘅，成日都会买嘅，就系阿妈咧会买翻去俾阿爸饮，因为阿爸好中意饮，所以阿妈真系会叫噶，喂，攞个绿佬嚟，攞个绿佬，阿爸中意饮啊咁，所以咧永远要呢个嘅回忆咧，就会即刻谂翻咧细个嗰阵时同爸爸嘅相处啊咁样， 系嗰个橙汁嚟嘅， 系啦，嗱，但系有啲咧就真系冇咗噶啦，你哋仲记唔记得有一个咧叫做四方果或者系四方啫喱仔啊？ 我想话咧真系啊！其实咧，佢冇咗一阵嘅咋，应该 系， 因为我阿乐乐永永都有食过， 系 啊， 系呢几年冇咗嘅啫，因为好似啊我睇资料啦，资料就咁写嘅，即系话佢哋嘅色素过多， 系啊， 所以咧就未必可以再做啦， 啱数啦，哇！以前我哋咪狂食冇面饼 啊，系啊， 哇， 几滑 啊，嗬， 系啊， 又多颜色拣，你最中意食咩色啊？ 我最中意紫色。 我唔中意紫色药水味， 唔系啊，红色先药水味嘅。 我中意食绿色。 啊，绿色青柠 系啦， 我都系中意食紫色喎。呢、這个我食过， 呢、這个有食过 啊。我想问你有冇食过咁样？ 有，我唔问啦、啊、呢、這个。 但系佢好似系咪有啫喱粉噶都？ 我唔知啦， 系咪佢嚟噶？ 你食呢啲，你食呢啲简单嚟讲零食，好听啲叫零食，唔、哦、好听啲叫垃圾嘅话， 我谂佢用咩？ 我谂佢点样整噶啦？ 但系啫喱，但系嗰、那个咩神啫喱咧，大家有冇仲整噶？而家仲有？ 以前细个有，但系有听众同我哋讲乜咧？话嗰个咩神啫喱仔咧、啊，你要自己即系搞噶嘛，整噶嘛， 冇咗啦， 冇咗某一啲嘅味，佢、啊、话可乐味冇咗。 啊，系啊， 系啊， 我冇整咯呢个， 好耐冇食过可乐味啊， 系啊，呢个好食噶。 果粒菠萝啦， 都好多味俾你拣啦，系咪？ 士多啤梨 都系颜色嚟嘅啫， 系都系。 另外有两个咧就要雪冻啦，其实唔止两个啊吓， 唔止嘅， 一条条 系啊，冰条咯， 结冰记唔记得？ 呢个有食过，系 呢个冇啦，系嘛？结结冰， 内地仲有得卖， 内地有 可以运翻落嚟噶， 唔系喎，会溶噶， 唔系佢又。液体， 我因为佢带翻嚟， 跟住 你再雪翻佢又硬翻嚟，又可以再食啦。 系啊，我想话咧，唔系，我好似见到有得卖呢、這个芝芝冰。 你话系超市定系士多定点啊？ 好似见过超市有， 超市有上过架嘅、 啊， 但 系 因为其实少人买咗好多。 系啦、啊，你就话少人买咗好多就系真嘅。 系、嗯、啦、啊啊，另外有一个咧冇得卖嘅。是你自己整的，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学校那阵时候，翻学读紧小学的那阵时咧，雪一支冰水啊？ 哦，我有啊， 即系咧将佢摆咗啲饮用水咧，入咗个水樽之后咧，摆落冰箱度，等佢一度融，跟住你又戳下戳下咧， 有啊， 觉得夏天咧好冰凉，呢个系自制嘅零食嚟， 仲要咧攞条毛巾包住佢，攞啲橡筋扎住佢，即系哎呀好热啊你，哎呀好好凉啊，呢啲我有做过， 系啊呢个有，头先你想讲边个你谂 起？我想话凤仙啊有冇噶？而家仲 鳳仙少啦，應該係咪 啊？ 哦，橙色皮嘅包住入面有菠蘿味，係咪？ 雪糕係啦， 雪糕啊嘛， 雪條嚟噶嘛， 係啊， 嗱呢個我唔肯定，我哋等我哋嘅聽眾話俾我哋知，呢個我有掛住嘅鳳仙，但真係好少見。另外一個我肯定冇咗嘅，就係嗰陣時咧，就係揾咗咧都未選香港小姐嘅李珊珊去做代言人，拍咗個廣告。咁樣咧就係一個雪糕，標榜咧就食咗唔會肥嘅，個品牌 TCBY 記唔記得？ 哦，係啊，記得，係啊。 呢個都係我哋嘅回憶啦，係咪先？ 哇！但係有咩味㗎？我真係冇印， 我一次都冇試過 呢個 slogan 嘅。 係啦 ，TCBY 咁樣㗎嘛，係咪？ 係啊， 仲記得李珊珊拍廣告啊嘛？ 呢個就唔記得。 我冇食過啊。另外有一個咧，我哋嘅聽眾同我哋講嘅奇趣杯，佢咧就好似一個雪糕杯咁樣嘅。嗱，我都唔使驚啊，阿東東，我都。冇食过、啊、上面嗰层咧就系雪糕，下面咧个 layer 系咩咧？玩具嚟嘅，有啲似 嗰个咩蛋？ 系啦，之前嗰个啊，又好出奇嗰个蛋咁样嘅，系啦，佢就话有呢一个奇趣杯，你记唔记得啊？雪糕杯咁样噶咋？ 雪糕杯 一半雪糕一半系玩具，有啲人咧仲为咗要去揾嗰个玩具嘅话咧，就特别去买呢、這、一个，所以真系有啊、奇趣咩蛋嗰啲嘅感觉。 以前咧嗰啲零食咧好得意嘅，佢好多时咧附带一件好细好细嘅一啲咧玩具仔咧嚟俾你买，就算糖啊嗰啲都会有嘅。佢有一个玻璃，即系唔系玻璃，透明嘅，就系、是、吸引你啲人咧喺度买，里面有个玩具，其实咧隔篱咧就系同糖嚟嘅，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形式嘅方式嚟吸引你啲细路。买咯， 系啊，嗱呢个系一个啦，另外一个咧都系同雪， 孖条都冇啦， 系啦，嗱孖条冇啦，巨星雪条咧都冇噶啦，系咪？ 巨星雪条我唔识啊， 你唔识啊？ 讲 真，我就系搵资料嘅啫，你问我有冇食过，我冇嘅，同孖条一样，我都冇食过。 孖条我有食过， 但我哋嘅听众们咧就同我哋分享嘅就系话咧，嗱上面嗰层咧即系三个颜色嘅， 系咯， 你见到个样应该认得嘅，阿田你嘅年龄唔好扮冇食过巨星雪条啦， 系咪拉顿出噶？ 系啦，上面嗰层咧。 哦、就有啲咧，呢、這 个碎嗰啲叫满天星， 满 天 星系啦， 中间嗰层咧就 系 vanilla， 底嗰层咧就系西瓜味嘅，一个雪条嚟嘅。 喂，以前咧其实你已经识整呢啲叫做咩啊？即系而家啲嘢饮咪汽水加冰得加个雪糕球嗰啲叫咩嘢饮啊？ 黑牛 黑牛嗰啲咪 friend， 而家雪条根本系雪条型啫嘛，你睇下低最低系西瓜雪条，中间系 vanilla， 碎面系朱古力啦。 呢、這个以前啊， 即 系 以前都系啦，冇啦， 呢个真系 好食 啊！ 呢个系我有扭计买过，我记得咧以前咧都系呢个牌子噶，佢仲出咗一条咧系柠檬茶味噶， 柠檬茶味。 系啊，檸檬茶味 我見到我嘅資料有香蕉味雪條都有嘅。 哇！依、這個我冇食過啊， 香 蕉味 嘅雪條。 香蕉味雪糕而家就有一間出過嘅，好貴嘅。 雪糕就話雪條仲得。係 啊，佢叫做香蕉先生，香蕉先生雪條。 哦，係咪有條蕉，然之後帶住闊太人黑蕉 啊？有百變嘅造型㗎。係 啊， 佢 咪 話佢有 啊？ 係啦，嗱，呢個我係唔記得嘅。嗱，咁啊，雪糕雪條好多啦。另外其實。朱古力呢个我真系要讲，我唔记得咗。我睇到听众嘅留言之后咧，我醒咗啊！有冇记唔记得你细个会买过咧一个圆形嘅一个小小嘅铁盒咁样啦吓，里面咧就有啲糖仔，同埋有好多嘅糖粉喺度嘅咧。 哦，记得啊，记得，系啊，系啊，系。 而家冇啦，系咪？而家都有。 我有得卖，有得卖过。 又系同一个品牌噶。 咩叫系咪一个唔知？ 嗰个品牌系嗰阵时你一定去呕。 系啊系啊，我知啊。 好多糖粉， 有时咧成日攞手指舐。 系啊。个面嗰个盖系有嗰个生果喺度， 系啊， 有 紫色嘅， 味道 通常有冇买紫色 嘅？有士多啤梨味嘅， 有花蜜瓜定系蜜瓜咁样？蜜瓜好似 檸檬味都好似有嘅。 系啊系啊，嗰、那个葡萄糖咁样噶， 系啊 系啊， 咁就会不停可以攞啲粉嚟掟人添。 嗱、啊，我想话咧，有个听众咧，阿勇哥话咧，喂，有冇记唔记得嗰啲好似腐皮咁嘅样嗰啲串烧沙爹啊咁样？你食啲超立嗰只啊！ 我从来都唔中意食，但我记得。 我中意食噶，有得卖。 好好味噶， 有得卖啊！而家都 系啊， 有间即系专卖零食嗰间铺头咧， 苏木志嗰间啊？ 咩啊？ 苏木志嗰间啊？ 唔系 。哦，蜜鱼啊？ 都唔系。 唔系姓陈嗰间啊嘛？系咪啊？ 又唔系、啊，佢都系我唔知道。我总之乐富有一间有啦，佢咧成把线咁卖噶。 系啊， 而 家系一捆，以前咧一条条卖噶。都好似我由五毫卖到一蚊噶， 而家就要一扎扎卖咯，好多支咯。 系啦，记唔记得眼镜朱古力啊？ 记得嗰度，我头先咪话嗰个旺角咩方嗰度咪有得卖咯。 哦，呢个就眼镜朱古力啦， 系啦，打个八字嗰个嘛。 系啦，戴住好似只眼嗰阵时攞嚟扮眼镜噶嘛，觉得好有型噶嘛，系咪？另外朱古力嘅话咧，记唔记得有一个咧？Milker 朱古力。紫色嘅，佢个样系紫色嘅，而家冇啦，系咪？ 有，不过外国货咯，即系 咪更加好咯？唔系咩？佢以前好多种类噶，我记得佢其中一个咧，嗰个即系条 line 咧叫做 Leo 啊，因为嗰阵时我叫做 Leo 啊嘛，我读小学嗰阵时我有呢个艺名 Leo， 我叫佢姐做 Leo 啊嘛，佢嗰阵时个广告好多宣传噶，成有只咩紫色嘅乳牛啊咁样，跟住就 Leo 定系点样啊嘛个广告。成日咧，阿英文老师咧，叫我答问题嗰阵时咧，跟住啲同学仔咧就会唱呢首主题曲噶啦。嗰阵时咧，我觉得好尴尬嘅。但系而家谂翻咧，呢个回忆真系，唉，好开心啊！ 嗱，都话咧啲听众真系好犀利嘅。嗱，呢啲咧即系有玩具里面，玩具即系摆喺里边嘅一啲糖啊，剩咧好多嘅。仲有嗰盒嗰包乖乖啊，有冇记得啊？ 乖 系啊，佢入面系有啲玩具仔俾你玩嘅。以前好多咧摆啲玩具仔嘅嘢零食吸引你啲人嘅。 呢个我记得，但我就冇试过。咁你记唔记得？如果你话 乖乖啦，咁 又可以记得啦。 咧好似嗰个陀阿多咁感觉咁样咧。 嗱，如果你话又可以食又可以玩，咁点可以唔讲戒指糖啊？ 系啊，戒指糖而家都卖噶。 系咪而家都有？ 有。 但系喺边度有得卖咧？点解你成日都话有你咩都见到？ 因为我做玩翻星期天咧，好多细路咧，佢有时都留分啲零食嚟。食咧，我就会见到，咦，仲有，因为我有一个细路仲攞埋只戒指糖，嗰只戒指嚟当陀螺咁转啊，系啊，所以 奶嘴糖噶嘛，同埋有一个阶段系戒 指 同埋奶嘴， 有分别咩？依类，我都有啲分别。 听众话富鲜年有得卖， 哦，好啊，我哋讲晒所有品牌啦。 孖条都有啊，佢话早几日喺阿维朗嗰度见到， 维朗都有啊， 我谂呢啲都系复刻版嚟嘅，即系出几条出嚟。 反而有啲听众话咧，嗰个圆咕碌嗰个薄荷糖咧。其实而家仲有得卖噶， 嗰个我都知道 有， 我都见到我哋有听众讲就系嗰个Polo 啊嘛， 系啦 嘅薄荷糖啊嘛，嗰个我都见到系有嘅。另外一个你哋记唔记得咧？嗱，我睇资料嘅啫，烟糖，佢成个样咧真 系 好似一支香烟咁样嘅， 有。我喺细个做埋一个模仿嘅，亦都有型嘅。 呢个嗱，我个阶段都应该可能有，但我系唔记得咯，或者阿爸阿妈禁咗啊，三岁都禁咧烟糖，我就见到资料上面有，但我就冇啦。 你 讲开 啲原柱体嗰啲咧，你记唔得咧？有一代咧。系入面系三条嘅脆口嘅，即系长长地，好似我哋啲水樽嗰个咧。 我记得，我有资料喺度。 嗰个时不时有得卖，即系有时有得卖，有时候冇得卖。 时兴逢噶嘛，好似嗰阵时系嘛。 我唔记得啦，但系咧佢有咖喱味啦，香辣味。 好似睇呢兩隻紫色同紅色咁樣。 總之咧就一包嘅，入邊咧就揸住咗三條脆脆，通常就係橙色嘅，係 啊， 好長嘅， 係 好似食到有得賣嘅，係 啊， 冇食過 啊，係啊，好熱氣嘅嗰個，係啊，我成日偷偷地去買嘅，係啊， 呢個啊，我揾到啊，你講緊呢一個 啊 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田記唔記得係佢 啊？ 我冇食過呢啲啊！ 即 係 好似三枝嗰啲臭 嗰 啲香 咩咩龍噶，嗰三個味咧就芝士味啦、咖喱味，仲有辣味。 係啊！ 喂，嗰個咧百力滋咧，即係咧嗰個咧有個戴住牛仔帽嗰個咧， 哦，好咁大枝嗰個，係 啊， 係 啊，係咪已經冇咗佢噶？ 有呢個仲有，我有買過呢個。 喂，有一個聽眾咧，阿 Milly 咧就話啦，喂，有一間士多咧，仲有好多懷舊零食賣噶，仲有六 邊區啊？ 佢我一間講咯，佢冇講邊區，仲有嗰個吹波膠裏面仲有印水紙嗰只啊！ 哦，哇，嗰個堅啊，嗰個哇， 呢個好似有玩過喎，我 哋有好多留言啊，我諗我哋讀唔切啊。仲要我而家个电话捞唔到添，有一位听众咧就话有一支樽装嘅嗱，我啲我净见到一个吉嘅樽，八盒红豆沙，一支好似饮品嘅，佢就摆咗张相出嚟，但系讲真，我真系冇见过，同埋嗰张相咧， 我见唔到啊， 嗰张相咧就太好多留言咯，我哋今日大家一讲零食好开心啊，真系，所以咧就系啦，但系嗰个咧系咩样嘅话咧，我又真系愿闻其详，唔知， 真系唔知。 另外有一个咧，我摆张相有嘅，听众都讲嘅话好怀念嘅，步步饭焦 系 阿恬冇呢个记忆。因为嗰阵时你开始唔翻学噶啦，嗰阵时系啊，你到咗中学嘅阶段噶啦。成龙大哥卖广告噶嘛，东京应该记得啊，系咪？ 我记得，但系我好似冇买过，因为呢个系贵啲噶，我记得。 哦，咁我大把钱嘛，其实我都冇，我唔中意食太炸嗰啲。 系啊，但系佢系都系好好味，但系咧，我记得嗰个浪浪牌咧，佢有出过，都好似系佢嘅饭焦咁样嘅，但系佢一块噶嘛，红色，即系橙色一袋咁样嘅。 系。 大塊版嘅步步飯焦咯， 哦，即系蝦片嗰個啊，系咪你講緊？ 唔係啊，係黃浪牌嗰個咧。 哦 ，OK， 係啊， 我呢個我真係唔知啊。其實真係好多啊，我哋嘅聽眾咧擺曬相啦。嗱呢一個啊，頭先我話咧就阿 Lee Wei Kang 啊，就話樽裝嘅百合紅豆沙有幾多人試過先？佢個樽咧真係有百合兩個字嘅喎。 我真係唔識喎呢個。 呢個真係唔識 啦， 係啊，可能呢個都係大家嘅回憶嚟㗎嚇。 OK， 好啦，佢話咧阿 Frankie 話中學嗰陣咧嗰個咧分咩咧出過牛奶汽水㗎，係啊，咁之後咧就無聲無息咁樣。消失咗咯，咁样仲系有一款咧系石子包装嘅眼镜糖，我呢个知道啦。但系嗰、那个出个牛奶汽水咩？ 呢个我唔记得啦。另外一个我记得嘅，有听众就话少咗啫，不过应该都仲有嘅碧联啊。碧泉咧， 哦， 好似饮嘢饮嚟噶嘛， 柠檬， 好似忌廉咁样噶嘛，系咪啊？ 哦，而家仲有， 而家都仲有，但系都系少啊，系咪 啊？好似系少啦，应该。 但系呢个我谂系咪要问下桂花田咧？娃娃莫咧写咧 咩啊？ 连结糖，你哋 呢个我见过，但我唔好食嘅，我见到 系咩嚟噶？ 红白绿啊嘛， 系啊， 我麻麻地啱佢啊，即系咪呢个结糖啊？真系。 我谂系嗰啲 friend 啩， 系啊，因为即系好浆，好濑嘅嗰啲，即系好似嗰啲大白兔糖嗰啲 friend。 呢个啱你啊，田 Judy 话佢最挂住嘅就系巨星雪条啊，同埋木瓜奶雪条啊， 关我咩事啊？ 系啊，你系咪食好多噶？ 细个 巨星雪条啊嘛，你想做巨星啊嘛，系咪先？ 仲有木瓜奶味添。 系啊，不过佢话咧，即系呢一啲咧，其实唔系完全冇嘅，系一啲即系 比较难揾系咪啊？即系少出咗啦。 系啦，少嘅士多可能有，又或者有阵时咧喺啲超市大型超。市咧，佢哋话都有噶，不过咧就真系少咗。但系见到有咁多留言，我谂大家咧都真系会记翻。一讲到已消失嘅零食，有好多我哋细个嗰阵时陪住我哋长大嘅零食咧，而家咧真系搵唔翻。 但系有听众话佢全部都食过，犀利啊你！ 印尼举行总统、国会同地方选举，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同反对派候选人前将军普拉博沃竞逐总统之位。投票在当地朝早七点开始，下午一点结束。由于当地横跨三个时区，位于最东部省份的选民率先投票，之后到中部的巴里等地区。投票结束之后会立即点票，预料下午会有初步结果。1.9亿多万合资格选民可以投票。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佐科维多多支持率以大约20%的优势领先， 但有分析认为竞争应该比民调结果更加激烈。天气方面，覆盖广东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五至六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71点，跌58点，成交金额5,2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9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6.4，升2.8；中国平安94.75冇起跌；建设银行7.18冇起跌；信达生物25.9跌咗2.45；安石 A50 15.58跌咗6仙；工商银行6.5升咗2仙；中国移动76.1跌咗7.5；南方 A50 15.64跌咗6仙。远东宏信8.44跌咗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241，瑞士法郎7.788，澳元5.639，加元5.875，新西兰元5.275，欧元8.86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0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1,94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59美元，卖出1,27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咧，系一节交通消息啊！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浸会桥面啦，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入狮隧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浸会桥面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入狮隧咧，都仲有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另外啦，呈祥道支路去青葵公路方向，近住九号货柜码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支路去青葵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毛湖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雅景花园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连翔道南昌公园方向美孚啦，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喺适当嘅时候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每个星期日深夜12点到2点 ，Doctor Music 陈小宝同你用2个钟头嘅时间重温首首经典英文金曲。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 ，Sunday 任我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系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 唔好去人多挤逼或空气流通欠佳嘅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掩住口鼻，身体唔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嘅地区，就要喺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香港足球志》《职业足球五十年》，作者莫日峰、黄海荣； 《东方堡垒》《香港军事史1840至1970》，作者邝志文、蔡耀伦； 《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作者程翔。 公众投票已经开始， 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12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投票。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咦，你今日唔鍾意开我咪喎？ 唔好啊，第一次 啦。第二次啦，头先风头火石都冇开我咪啊。定咪一嚟讲早晨啊已经冇我支咪啦。 未开晒啫。 好啦。 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呢？十二点半咧就同大家玩噶啦。 但系而家你哋就可以打电话嚟啊，预约定啊吓，就系、是、咧一阵间我哋就睇下边个可以打得翻俾你哋、可以玩我哋个游戏啦。 OK， 咁我哋唔讲题目住，但系你打咗电话嚟登记先， 冇错，电话号码1872388， 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就同你玩啊。 好，阿东东、阿田，你哋两个觉得自己中唔中意帮人嘅呢？ 我中意， 帮得到就帮啊！ 系啊， 系啦， 我中意你哋呢两个嘅谂法啊，中意帮，帮得到就帮， 系啊，咁啊，即系你冇大个咁大个头，咁点帮人哋啫？系咪先？ 我觉得人间系要有爱噶， 系， 因为如果你见到有，即系我嗰班同学咧，成日以前一迟到就话有个阿婆喺马路度跌咗袋橙啊，我帮佢执咋？ 呢啲叫大话，呢啲唔系叫帮。 但系我哋唔可以因为佢成日讲大话而真系见到阿婆跌咗袋橙唔帮阿婆执啊嘛？ 咁又啱， 系咪先？ 嗱，咁如果而家网上面。有一个香港嘅朋友，佢就讲咗自己个少少身世背景出嚟啦 ，OK， 单亲妈妈嚟嘅，两岁个女女有一个，跟住咧就两母女咧就住喺一个套房嗰度，领取住综援过生活嘅。咁而家即係你聽到呢度嘅話，都大概有一個大概嘅畫面啦。係 啦，知道。 佢都即係生活有啲壓力 嘅。係啦。 佢就話呢，希望可以徵求一啲家電。可唔可以幫幫手啊大家咁樣。 係囉。咁其實我哋都建議大家，譬如有啲咩物資呢，如果多咗嘅。係啦，又冇壞，但係又即係冇乜點用嘅，咁樣拎出嚟捐俾大家嘅。咁佢都係叫 分享下咋嘛。即係二手其實冇乜所謂。 即係如果我講到呢度，佢又話徵求一啲家電，佢列埋出嚟嘅，有啲咩家电佢需要嘅话咧， 佢好似嗰啲外国人咁咧，即系准备结婚嘅时候咧，唔该我咧，你唔即系如果系嘅话咧，恭喜我咧，就买呢啲嘢嚟俾我啦。 系啦，喺呢个 list 里面度拣啦，有平有贵咁样嘅，佢都系有平有贵嘅。嗱，例如里面咧，譬如有衣柜啦、雪柜啦、洗衣机啦、电饭煲等等嘅家电。其实我睇到呢度咧，我已经有少少拗头噶啦，明明系套房嚟嘅啫嘛，又有衣柜、有雪柜、有洗衣机，哇！咁你个套房都几大喎，系咪先？ 或者佢个套房真系乜都冇噶咯？佢就係俾咗個吉套房你， 唔係係啦，可能就係得間房咯，有廁所咁啦。 好驚慌 啊！但而家嘅套房都幾細噶嘛，你知我哋嗰啲叫套房，其實同劏房可能冇分別噶嘛，係咪？ 咁但係佢依然需要佢嘅生活嘅， 都啱嘅。 但係佢依間咧就應該睇嚟咧係清水房係吉嘅，乜都冇嘅。 係啊， 所以咧佢就希望咧有一張名單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捐俾佢啊。係 啦，嗱，幫幫手啦咁啊。咁如果去到呢度，你有一啲即係啱啱，咦，其實又舊。咗啫，未坏嘅，会唔会帮？会唔会继续帮手啊？ 会， 我都会嘅， 系 啊，譬如啲电饭煲啊，咁样咪即系真系电饭煲难坏噶嘛， 系， 咁你又觉得哎呀，咁都算啦，我都想买个新嘅，咁咪将个旧嘅俾人啦， 帮到人就帮啦，系咪？点知继续睇落去咧？呢一位朋友咧，佢个 list 咧。 越嚟越有趣咯。例如咧，佢希望有按摩椅啦，手提电脑啦 ，iPad 啦，另外咧仲要有一个透明嘅玻璃大烟 灰 缸 啦，系啦， 麻雀都想有一副啊吓。 系， 我记得厕所板佢都有注明嘅， 有一个好过分嘅系咪？ 咩啊？ 你按摩椅咯，佢冇啊？ 哦，系咯， 按摩椅系好过分。 其实你问我呢啲全部都过分嘅，即系不过当然嗱，你有权你摆上网啫， 系 有权去咁讲噶嘛。佢就系话咯，烟灰缸啦，麻雀佢都想要，按摩椅想要，手提电脑、平板电脑，仲有未过期嘅可乐啦，同埋蜜瓜奶等等咧，对佢嚟讲咧，即系虽然唔系一个必需品，但系佢都想要，连厕所板啊。 系 佢特别著名要啲咩咧？ 系著名，我就好想知佢著名啲咩咧？ 透明带花纹嗰只啊， 唔系嘛？ 即系要靓嗰啲啊！你而家咪啲厕所板好靓嘅，系啊，即系唔系就咁 入边可能有啲珊瑚啊、贝壳啊嗰啲啊嘛？我见到我都惊啊，我都唔敢去。 但系佢就有呢个咁样特别嘅要求，希望大家可唔可以有人帮得到佢啊？咁 等等先，我即系咁样。虽然咧，我都需要大家帮忙，但我希望都可以帮忙到。我嘅生活都想有质素噶嘛，有质素噶嘛。 系咯， 系咯，咁我都系。 但系二手厕所板你唔系啊嘛？ 二手厕所 咁样啦，所以有啲人 有。我觉得要求有二手嘅厕所板冇问题，因为可能真系生活逼人啊嘛，系咪？但你写到咁指明我要乜嘢嘅话咧？呢、這个系有啲讲唔通嘅，我觉得。 有啲又咪可能有啲有心人咧，佢真系可能索性，不如我买送一块新嘅俾佢都有噶嘛。 咁可能 佢 就是、 二手嘅，佢可能有二手嘅，你咪捐咯。如果冇嘅话，我都想帮下你，我咪买块新嘅都系帮噶嘛。 系、啦，但系咧去到有啲嘅地方，譬如大家都觉得嗰样嘢唔系一个必需品，即系例如 牙刷有冇写啊？ 嗱，我呢啲就未有嘅，但系咧烟灰缸、麻雀啦、按摩椅，有人就喺度话啦。咁系咪我一 set 三份啊？俾个烟灰缸你食住烟去打摆，同时系坐住按摩椅噶？ 使唔使送埋个工人姐姐过嚟啊？ 系啦，即系大家就会觉得哇，唔系啊，哇，仲有你住套房啫，你有位可以摆到床，摆到嗱，你有两岁嘅小妹妹都要有空间俾佢啊？ 系， 系咪真系咁需要有呢个按摩椅咧？ 我知啦， 解说 我知啦，其实咧佢系收翻呢啲二手物品，然之后再变卖， 再攞去卖系咪啊？就换钱啊？ 系啊，奇喎，真。 即系你以为我真系好想要你个厕所板啊？吓，我都系谂住攞嚟，然之后再卖啫。 有人订咗货啊，要指定啊，要呢一个咧透明带花纹嘅厕所板啊。我喺网上面，如果我募捐得到嘅，有人咧捐俾我嘅话，我卖出嚟，哇，唔知道会唔会系真啊？ 系啊，你按摩椅你写到落去，喂，二手啫，你一手而家按摩椅都好似好贵噶嘛？ 咁有平有贵啦， 都要万零蚊。 要啊，要啊。 咁我打你二手折半啊，好唔好？都五千蚊啦。咁佢再卖出去， 佢仲有每个月有众门攞紧，呢个佢自己介绍自己噶嘛？ 喂，我想话咧，佢咧，即系头先我所讲，我见到佢27项嘅名单咧，里面都有啲嘢咧，都几得意嘅。 系。 佢咧连佢仲会要求卖。全身八号人字拖对啊，唔该。 系，又或者有我要一张五尺嘅羽绒被啊， 我要羽绒被啊，嗱，其他嗰啲混羊毛啲我都唔要， 我 要羽绒被啊， 悭电胆两个。 系啦，仲有全身四尺床单连枕头套，套三 set 啦，咁样。 咦，咁啊有问题喎？ 咩啊？ 五尺床。即系，但系唔系，我唔系个被啫。 佢有五尺羽绒被，即系佢要过咗嗰张床嘅。咁佢都有 一般。哇，都几识叹喎， 都识噶。 有啲要全新噶，所以你唔可以话佢话即系要全部二手嘅，冇话噶。 嗱，悭电胆又要两个，大块嘅防水胶布要一盒噶。 啊，系啊，仲有咧三尺长嘅窗帘布啦，连埋路轨 set 咯。 哇，最连你讲得咁平淡，我反而觉得好笑。 喂，你谂下，佢连嗱，如果我哋谂下，要将呢类型嘅嘢摆低晒落一个套房度，究竟呢个套房有几大咧？嗱，佢仲想嗱，头先有一张已经系按摩椅啦，一个座位噶啦。佢仲要一個咧，就係單人 sofa 一張， 係 嗱，亦都要有床，有樣樣嘢擺到噶啦。 有衣櫃啦，仲有五桶櫃啦，衣櫃一個啦，兒童折合台，即係可以折得埋嘅台啦， 係 啦。 佢都真心犀利嘅喎，擺到曬咁多嘢嘅喎，呢一間嘅套房嘅話，都可能有400尺嘅咯喎。 係咪其實係嗰啲姨媽家私嗰啲廣告嚟㗎？嗰啲姨媽家私 唔係啊，問題係佢寫得好仔細啊，你明啊？ 我点样可以喺200尺入面塞晒所有嘢入去呢？ 咁就系一个示范单位啦。 系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我唔明啊，佢连呢啲好细致嘅嘢咧，譬如玻璃烟灰缸。咁其实坊间买过有几咁难啫，烟灰缸。 可能佢真系冇钱咧，或者佢觉得佢咁样嘅身份之后咧，人哋真系会帮佢啦。咁咪连嗰100几十都。 咁问题就系你要帮人，你去食烟。 系 真系火嚟嘅，真系 嗰包烟都几廿蚊一包啦，系咪先？ 介绍包烟，你已经够买佢咩购物篮啦？佢唔系佢嗰啲叫咩？佢系乌衣篮一个。 系啊，个乌衣篮好平啫，嗰啲 咁 十二蚊 或者防水胶布应该买得到啦，系咪？你唔食烟嘅话， 你咪火都嚟啊！时望咗啲嘢，麻雀府你有个地方打牌咩？ 可能有咧，佢冇讲佢个套房有几大啊？ 系啊，佢冇讲，真系冇。 可能我就喺走廊打咧，系咪？可能隔篱邻舍咁啊，系 招呼下朋友都需要噶。 建立邻舍关系啊嘛，烟灰缸可能都系招呼朋友嚟嘅啫，咁啊。 所以好多网民咧，同我哋三个嘅睇法都一样嘅。见到呢一个嘅清单之后咧，真系火都嚟啊！ 真系火都嚟啊，兴着晒啊！咁啊，唔知就啊，不过即系可能呢个世界都有啲善心嘅朋友嘅，帮得一样得一样咯。 但如果有善心嘅朋友嘅话咧，记住你哋嘅善心咧都系有限嘅。要帮嘅话咧，帮真系有需要嘅人，我哋就大力支持啊！ 求神神咪有时真系唔好咁即系咁贪咯。 系啊。 为我当天于新曲比赛里赢到过冠军吗？双耳不再穿戴耳环，收起不笑与怒气，剪短了发。家里的至亲已经年迈，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只索命付，而梦想的世界随成长早置之不顾，再会了吧，昨日同伴。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可我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渐老。睡名分必须好好照顾，已没法任性，若有旧理想不要去在乎，仍在奔波繁忙，遗忘怎么发声反抗，困倦了就哼一句歌。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看看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渐老。若要问青春于那时消失，随梦想一拼消失。 有 Kala 呢首歌叫做初老啊，啊知道阿祖咧成日都去一啲参加你朋友咧嗰啲小朋友派对 啊，系啊系啊，中意玩人哋啲小朋友， 好多时咧系啦，你啲小朋友怪兽嚟噶嘛，系啊，啲小朋友中意玩你啦， 系啦，冇错，我系俾佢哋玩嘅， 系啦，你又中意玩人，人又中意玩你啦， 系啊，东东都有啊，东东你有教小朋友噶嘛， 系啊，我系儿童节目主持嚟噶， 而家你儿童节目主持咁去做， 系啊，咁多唔多参与嗰啲朋友嘅啲小朋友聚会啊、生日 party 啊嗰啲咁样噶？ 我就参与就真系唔多，但系因为我平时教书已经对住咗，即系定期对住一班啊，咁、哦、所以我都觉得够噶啦，我每个礼拜 唔想再对住啦，系咪啊？ 暂时。OK 嘅，系嘅，唔系因为真系会好攰噶。 啊，系啊， 系啊， 因为即系个口咧，默默停咁，即系唔停咁讲嘢噶嘛，同佢哋讲玩咧，都要气力啊嘛。 系啊，你都知道我几庞大喺身躯噶啦，我成日都要屈曲就翻佢哋嘅高度。 哦，系啊， 即系接接叠叠咁样。 嗱，所以阿祖嘅身形就好啦，即系 very good 啦。 咩意思啊？ 都同我哋差唔多啊嘛，个高度又唔使踎低同佢哋 讲嘢。 但咧，每逢咧即系参加啲小朋友，即系有小朋友喺度嘅嗰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即系咩都好啦，你哋会唔会头痕话，哎呀买咩上去送俾人哋咁样噶？ 我以前我唔会好头痕嘅，因为如果佢人哋叫得你嘅话咧，你唔多唔少你会知道个小朋友中意啲咩嘅。 系 以前我会投其所好， 系啊，中意譬如我中意超人嘅， 即系譬如我见阿豪仔个仔，我咪知买超人咪神啱咯，即系呢啲系一定中嘅，因为佢成日都同阿爸扮紧超人啊嘛，两个系咪？ 呢个系最简单嘅嗬，即系因为每个细蚊仔咧都有佢自己唔同喜好，男仔有男仔中意嘅嘢，女仔有中意嘅嘢噶。 初期咧我系会买我中意嘅嘢嘅，即系觉得哇好得意啊咁样，但系就唔谂咧。跟住个阿爸阿妈，你开始见到佢哋个样， 点啊？ 点解要买嚿咁嘈噶？其实唔好俾个小朋友已经好嘈，你可唔可以唔好买嚿咁大嚿同埋咁嘈？跟住慢慢吸收咗经验，啊，唔好买小朋友中意。到而家咧，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就算佢哋生日都好啦，我通常都唔买礼物俾小朋友噶。 哦， 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哋而家嘅小朋友， 你玩已经系吓你嘈晒噶。 唔系咁讲，我会话佢哋嘅玩具啊，或者佢哋嘅物质享受已经好多啦。但系有阵时其实好简单地，我花时间同佢哋玩。可能我哋讲故事啊，你同佢，不如因为我通常我讲故事会系咁嘅，讲完咗一个故事之后咧，我哋就好，咁我哋而家就扮演唔同角色咯。嗱，你咧就要做边个，我就做边个，跟住我哋就一齐做翻呢个故事出嚟啊。其实又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嘅想象力，佢哋又玩得开心， 又唔使一定要打住一嚿实体嘅。 会啊，明明个个啲阿妈就，好啊，有祖哥哥喺度好啦，你同祖哥哥玩啊，到阿妈打阵牌啦咁样啊嘛， 起码可以有个零钟啊，你一堂都个零钟， 同埋啲小朋友如果佢哋玩得开心。心嘅话咧，即系唔单止又可以训练佢哋嘅想象力咧，佢哋唔愿意停噶。 哦，系， 我真系好攰噶， 因为佢系精力旺盛，而你大人咧，有你心理准备 啊。但系开心嘅，即系我而家我会咁样做啦。 喂，真系啊，即系当你去参与人哋啲小朋友嗰啲活动嘅时候咧，你谂住买咩礼物死啦？如果你真系唔系好好，唔系好熟悉佢咧，佢究竟中意啲乜嘢咧？咁学你话斋啦，整啲啊会买自己中意嘢。有时你又唔知佢屋企有冇，但你又费事问嗰主人家。喂，其实你个仔。即係有冇嗰罐玩具啊？又或者佢中意乜嘢？好尷尬噶嘛！嗱，澳洲咧有個媽媽咧，佢就話啦：，係啊，就為咗咧，為免咧，即係屋企造成好多浪費啊！因為可能你買啲嘢翻嚟，我唔啱心水，咁點咧？ 或者唔啱阿爸媽心水咯。即係頭先我啲咁嘈同咁大嚿，趁阿仔瞓咗未記得有嚿咁樣嘅玩具，我抌咗佢先啦咁樣啦。 我真係試過唔知一個唔咩屋企人咧買咗個嘈到死嗰啲膠嗰啲叫做燈籠啊， 哇！嗰啲真係好嘈啊，又難聽。 我翻嚟咧即刻淹咗佢把聲，個燈要著嘅，但係淹咗佢把聲。 哎呀，壞咗啊！有邊個阿媽未做？ 咁其实都唔系唔高兴嘅啫，知道咧，啲屋企人朋友咧对自己仔女好关心咁。咁但系呢个妈妈就话啦，喂，唔好再咁样啦，我哋咁样制造好多无谓嘅垃圾啊、浪费啊咁样。佢咧开始咧整咗一个叫做咧5蚊派对 即系买嘅礼物咧只可以系5蚊之内嘅， 都唔使买礼物。 系咩啊？ 嗱，每次你嚟我哋屋企嗱，咁啊，人哋都要招呼你噶，唔使买嘢食嘅咩？等等嘢啦，咁你又要买嘢礼物俾我，好似即系一个嗰啲叫手续上面嘅嘢啦。咁佢就话咧，呢个澳洲个妈妈就话啦，为咗免造成浪费啦，你又唔知买啲咩俾我咧？佢话不如我哋举行一个叫5蚊派对啊！只要你系嚟参加嘅家庭咧，你俾入将5蚊澳元，咁28蚊港纸到嘅啫，入我个信封度咧就俾我，咁就得噶啦咁咯。佢话咧希望咧就令到 细蚊仔唔好集中于哇，一间好多人嚟，我哋好多礼物收个心态啦。第一，佢第二咧就系、是、希望咧，即、就、系、是、收到个五蚊嘅时候咧，就话可以教到小朋友去储钱啦，又可以教到佢咧系呢啲钱去捐俾有需要人啦、嗯，就好过买玩具浪费咯。 即系又会觉得个小朋友令到佢觉得啊，人哋系有 contribution 嘅，即系佢哋有做到一啲嘢。不过今次咧就唔系要买礼物啦，但其实我都过阿妈。都唔使用呢个方法教个仔女储蓄啊，系嘛？你平时有都有其他方法教个仔女储蓄啫。你直情话俾人哋知，人哋嚟同你玩，人哋嚟陪你开心，已经系花咗好多嘅心神啊，好有心噶啦。仲要人哋俾五蚊，我觉得如果系嘅话，呢五蚊都唔使收啦。 喂，咁唔系嘅，咁啊对有啲人嚟讲咧，你冇嘢两手揈揈嚟，好唔好意思噶嘛？咁啊，象征式收你几蚊，你又应付到啊？ 啲阿妈嘅藉口，我完全见到桂花田系一个阿妈。其实我收你五蚊嘅， 我啲菠萝肠唔使钱买啊。 系啊，哇，咁咪就系咯，啲人答咗啦。 系啊，五蚊咋，可以嚟玩又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但会议开了两个钟头，仍然未能选出正副主席和审议条文。议员一直就规程问题争辩，包括主持会议的涂谨申是否有权处理规程问题。法律顾问说，主持会议的议员有一切合理所需权力主持当时举行的选举，包括维持秩序。涂谨申暂停会议半个钟头和法律顾问商讨，他在复会之后说他有合理需要处理程序上的质疑，并顾及秩序，因此会继续处理议会阵线毛孟静提出对程序的质疑。由于会议时间所限，他宣布休会，并会在下次会议再处理。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结束，仍然未能选出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失望、遗憾和心急，他重申修例有迫切性，又说即使有不同意见都应该在委员会理性讨论，希望尽快启动法案委员会的审核草拟修例的程序。对于民主派提出修例设立日落条款以及商界要求不设追溯期的要求，李家超说若果修例有日落条款，意味日后每次有同类情况都要展开法律程序，但以今日法案委员会的情况见到，是非常不有效的处理方法。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不满民主党涂谨申在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上要求工联会郭伟强离开会议室，郭伟强将提出修改议事规则，包括限制会议主持人的唯一职务是选举新主席，并且改由资深议员担任主持的安排。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批评涂谨申拉布，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亦都批评涂谨申没有履行主持者的角色，会商讨对策处理疯狂拉布。被问到会否考虑 为修订设立日落条款，李慧琼说先处理选主席的事宜。公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卢伟国说，公务小组因应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选主席而暂停会议，拉布行为影响公务小组会议时间。南韩东南部晋州市一名男子在寓所纵火之后持刀袭击邻居，导致五死十三伤，其中三名伤者情况危殆，疑凶被捕。事发在当地凌晨四点半左右，一名42岁男子在寓所纵火，邻居知道发生火警之后逃生，这名男子持刀在大厦梯间袭击邻居。消防接报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拘捕疑凶，他声称不满，迟迟未获发工资，犯案泄愤。警方正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职业和健康状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62点，跌67点，成交金额5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9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6升3蚊，中国平安94.65跌咗1毫，建设银行7.19升1仙，顺达生物25.95跌咗2.4，安石 A 50 15.58跌咗6仙，工商银行6.5升2仙，中国移动76.5跌咗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11.97，瑞士法郎1.007，澳元0.719，加元1.334，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6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1940蚊，跌咗7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56美元，卖出127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只家庭装嘅复活蛋，咁啊，梗系要有我彭爷爷程振鹏啦， 仲有小白爸爸同靓猪妈。 啊，靓猪妈即系我朱海婷啊！ 要三代同堂，点少得？仲有我 O 仔同 B 女啊！ 爸比真系有个 B 女、啊， 咁即系四代同堂啦、 啊！二台为你加添爱。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本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友，想青春弹返你，梗系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刚广播道冻龄 DJ 入行半世纪，仍然青春后生，佢播歌真系好有两道散手噶， 好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真系好有两番散手噶， 好啊，其实都 OK 喎、啊、呢、這个， 哎，用呢个不如， 好啊好啊好啊。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天怡，我想买嗰啲床单啊、被铺啊，有冇边只牌子好介绍啫？ 波盛牌子就介绍唔到啦，不过我可以介绍你4月20至23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下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 纺织品展好、啊。今届预计吸引超过300间嘅参展商，展示唔同品质卓越、设计新颖嘅纺织品，床上用品啦、窗帘、地毡、毛巾都有、啊。 唔止，因应市场对绿色产品嘅需求不断提升，展览会当中可以揾到好多环保以及可持续嘅纺织品嘅。 大会仲喺展会期间举办多场活动，促进商贸配对同埋业内人士交流。参观的朋友亦都可以出席由资深业内人士主讲的研讨会和论坛，获取最新市场资讯。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爱的森林安全篇。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边条树枝棘亲我？ 哎呀，啲人真系冇审美啦，就好似办公室啲快乐咁乱咁平啊，棘亲人噶嘛！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冚妈妈冚亲我个头啊！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旧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好啊，我哋好似上战场一样， 好紧张啊！我哋头先咧报新闻嗰阵时咧，我哋三个系冇倾偈嘅，因为我哋喺度好努力咁喺度准备紧啊，就今日猜猜我是谁嘅题目。 系啊， 我终于又可以玩啦呢个。 系啊，好玩啊！ 好玩啊！上次我已经觉得好好玩啊，好刺激噶原来。 好，首先我哋讲咗个电话号码先啦，1872388，1872388，非常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啊！ 佢哋都好热切期待。 究竟个题目系啲乜嘢啊？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紧动物， 系啦，动物好多种 噶。 我哋主要今日系讲喺陆上面生活嘅动物，即系如果系雀仔飞嗰啲咧，我哋唔计嘅。 咁喺海洋里面嗰条鲨鱼，我哋都唔计嘅。 系啦，嗰啲昆虫啊，嗰啲咧， 系啦， 系啦，我哋都唔计嘅。我哋讲 咩四脚爬爬嗰啲动物啊？ 嗱，又唔动物又唔一定系四脚噶，系啦，总之系陆上面生活嘅动物咧，就我哋今日嘅题目啦。 系啦，咁啊，系啦 ，anyway， 点我哋都会俾好多 tips 大家嘅。 系啦，主要咧，我哋就会每个人已经准备咗咧，我哋自己谂咗个答案啦，就有三个嘅提示俾你，跟住你就可以再问问题，希望你估到，估中咗嘅话咧，我哋丰收嘅礼品包咧就会送俾你啦。 系啊，哇！而家啲电话咧 bang bang 声啊，好惊啊！我见到一至七都系我哋噶嘛， 系啊系， 全部斩晒灯喺我右眼嗰度。 系啊，祝你好运啊吓！咁我哋就 担心， 你担心你自己啊？ 唔系，因为都好似好难形容啊，即系有啲动物咧，即系 你咪讲啲咪讲啲大包围啲嘅咯。 系啦， 问多两下咧就好容易即系估中 佢。系啊，你可以问，即系接通咗电话之后，你可以拣啊，你要阿祖嗰个问题啊，阿东东个问题，定系阿田个问题咁样嘅。 OK， 好啦，咁啊， 嚟啦，第一个啦，好嘛？ 第一个， 好啊， 好啦，嚟。 猜猜我是谁？你好啊，点称呼啊 ？Hello， 叫做猫鱼啊。 猫鱼，咦，你都系动物嚟噶？ 佢一嚟已经系两个动物啦嘛。 系啊。 Hello， 好，俾你拣啊。 你好。 你拣阿祖啊，东东定阿田啊？ 我揀啊东东咯， 你揀东东好， 你揀我 系啊，新嚟新超啊，俾人哋点灯啊， 我系要俾三个 tips， 冇错，俾三个 tips， 跟住咧 阿猫好啲， 猫鱼你俾好啲啊， 好啦， 俾压力你先啊，第一样嘢 就系可以问啦吓， 好，我第一个 tips 咧同我一样都系好大嚿嘅，咁都系一个 tips 啦， 系绝对系， 系啦，佢咧擘大个口嘅时候咧。是好大的，可以 大口的， 大口的， 哦， 佢 好大的，啡啡地色噶， 啡啡地色噶， 啊，又几好啊， 少少 啡， 哎，灰灰啡啡咁啊， 灰啡啡咁嘅， 系啦系啦， 好大只嘅， 系啦，盾胎嘅，望落去，你觉得 有冇个马？有冇个马字噶？ 我都有个，我咪可以， 你可以答 噶，有个马字嘅。 第二个字系咪马字啊？ 系啊， 做马你想讲系嘛？ 啊，我想问。 其实你估啦，你啱噶。 你可以直接估 啦。有条河噶。 哇，系啊，你好叻啊，猫鱼， 恭喜晒猫鱼。 哎呀，我俾 tips 真系太易估啦，系咪啊？ 一击即中啊！其实我未谂到噶， 你未谂 tips 太好啦，因为 hippopotamus 啊， 系啊 ，hippopotamus 啊，因为我好中意 hippopotamus 噶。 OK， 恭喜晒猫鱼， 恭喜晒你，好多谢。你揀我啊！ 哎呀，猫鱼即系答案系，答案系 河马， 系啦系啦， 恭喜恭喜， 终于估啊！原来俾几个 tips 已经 系啊， 系啊， 你真系好中意动物噶 ，tips 俾得好咯， 啊系， 唉，即系唔好咁讲， 系个 credit 俾翻阿东东， 你都好投入啫，系咪第二个只马字啊？ 系啊 ，OK， 好啦，多谢猫鱼 ，OK， 好， 拜拜 ，OK， 恭喜你啊， 好啊， 下一个咯， 系 好，第二位 又嚟啊， 猜猜我是谁？你系 早晨。 早晨， 阿云 系 阿云你好啊，你想拣边一个啊？ 啊，桂花田啦， 好桂花田， 好嗱嚟啦，系咁咧呢个动物咧，佢咧就又系大只嘅， 大只嘅桂花田，跟住就开始喺度 系啦。 我但系都要 佢生个 B B 出嚟好细只噶啫。 有边个 B B 生出嚟好大嚿噶？你嗰啲咩 tips 嚟噶？我帮你闹佢啊！喂， 佢咧就个样好得意嘅，好可爱嘅，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嘅。 哇！佢嗰啲 tips 成日都系咁啊，俾咗好似冇俾咁样嘅，真系。 你即系撞晒咁多嗱，如果你即刻估到咧。我真系 你自己都 签 多一份礼物出嚟啊！ 系我真系好想送多份礼物俾 你。 你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跟住阿云，你问问题啊！嗰三个 tips 好大只嘅， 系 咁咧就佢生个 B B 出嚟好细个噶，咁咧跟住佢好可爱，好得意嘅。好啦，俾一个 tips 你啦，佢咧食素噶， 食素 好大嘅 tips 啦吓， 好大只 B B 生出嚟好细只，我完全谂唔到。 阿云，你喺咪度 晕咗？ 几多个字噶？点啊？ 两个字， 两个字， 英文都是两个音嘅啫。 哦，两个音嘅， 两个字， 好大只，但生啲小朋友出嚟就好细嘅。 个 B B 系好细，细到哇一系哇呢个系距离啊！ 生真系生一只定生一豆噶？ 哇，佢都一豆又未必唔一豆 嘅，即系唔止一只嘅。 可能 生出嚟嘅时候 应该系一只。 阿云啊，阿云，你快啲问一下桂花田问题啦，例如问一下一我谂到一条问题，一问咧就穿 系啊，你试下问啦，试下问啦。 我唔得，你俾佢问一下先。 系啊，阿云，你问问题啊。 咩颜色噶？ 好叻啊！你 真 系 好， 你真系一问呢个就中噶啦。 系佢真系好容易中。 其实我完全谂唔到， 我谂到，我真系谂到。 咩？ 你以为 你 谂到 啫？我相信佢个估 到。系啊，等我做口型先。 系 咩色嘅？你可唔可以答咗阿云个问题先？ 系啊，咩色？系我黑白色嘅。 系佢真系中啊嘛！我真系相信佢估中。 黑白色嘅阿云， 斑马， 斑马。 即系头先嗰个形容都系都几似啊， 其实都似嘅，但系斑马咧， 我用可爱嚟形容斑马嘅。 斑马 B B 咧一生出嚟都好 大 只 嘅， 但系呢只动物咧生出嚟嗰个 B B 咧， 真 系好细只， 系咪好难先至有 B B 噶？ 系啊，佢咯，系啊，咪就系佢咯， 好难先有 B B。 你啊，如果要佢生 B B 啊，真系天大嘅喜讯嚟噶啦，而家喺香港， 你仲未谂到阿云？ 系啦， 死我几惊你咁样都错啊！真系， 系啊， 心理嚟啊， 心理嚟系咪先？嗱，我啲先冇错到啊，系咪好可爱一句？ 好可爱啊！ 系啊，恭喜晒云， 多谢 一份纪念品送翻俾你吓，猜猜我是谁？好，电话号码18723888，第三位听众 ，Hello， 你系， 喂 ，Hello， 系早晨， 阿怡， 早晨， 系早晨，听唔听到？ 听到啊， 系咪阿怡啊？ 系阿姨啊， 好 ，hello， 冇得拣啦，你净系拣阿祖啊， 要拣我啦，阿祖啦吓，三个贴士即刻俾你，第一个大嚿嘅，超大嚿添，超大嚿，第二个我头先翻查资料咧，佢大嚿嘅程度系仅次于大笨象嘅啫， 哇， 系啦，第三个贴士有角嘅， 哦， 两个字， 系咪两个字噶？ 系两个字噶，阿姨。 是不是西牛啊？ 喂，好易啊，系 咪 啊？ 快估到啦！ 系咩？我哋谂得太流啊！恭喜晒爷， 真系你嗰个 我嘅天线俾得太出啦，系 啊，太出啦！ 因为佢话你讲嘅第二个即系贴住大笨象，系得佢啊，先够劲啊！ 我唔知， 我揾到啲好难噶，你拣到嗰啲咧，你真系有心理准备。 好啊好啊，但我哋点都好啊，恭喜晒爷， 恭喜 晒，一击即中。 好，电话号码，拜拜，电话号码18723888，啱啱继续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亲眼见到，你信吗？ 为何残忍多，受尽委屈也一生，无聊人生里，凑够两人才欢畅，寂寞好比一匹象，在心的正中。 自己嘅哈元话，以前听到啲歌手录音会录到喊咧，都会问有冇可能啊？点知今次郑融就喺录音嘅中途，俾阿 Y 嘅歌词感动到喊。哈元见证之后，终于都信，亦都相信呢一种感觉系会令听嘅人感受得到。 当我想应用小点上，一不清所有坏坏将更大错事正在酝酿。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监制有 DJ 嘅阿 Tim Howin 关礼心，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融十三楼的大笨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我呢个好难噶啦，我话俾你知， 好难，大家揾到好多资料， 系咯，冇咁容易俾阿头先阿猫鱼啊、阿云啊、而咁容易估到，我好难，唔好拣我啊。 好啦 ，OK，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事不宜迟， 爆晒啲电话 啊！ 你系 ，Hello 你好 ，Hello 你系阿芝， 我系阿芝， 阿芝你好， 阿芝你好，你拣边个啊？ 是但啦。 哦，是但， 是但。有东东，有阿田，有阿祖，你拣一个啦，全部都好难嘅。 点你一个啦？ 咁东东啦， 东东好， 你拣我呢个真系好难啊！嗱， 有三个 tips， 第一个 tips 有毛嘅， 有毛 ，OK。第二个 tips， 佢有牙齿，不过好唔整齐嘅。第三个 tips， 佢会有个红色嘅肉瘤。在某个时间它会掠出来的。 哇，真的很难的，是不是很常见的？ 都不是的，大家 常见的。掠出来的，要就是在口里掠出来 的。对，它在特定的时间就会突然间掠出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有毛的，有牙齿。你不是不是不是想想不用给那么多贴士住。 你真的可以想想问下问题的。 好来，阿芝，时间交给你。 是。飞唔飞噶？识唔识飞噶？ 唔识飞嘅，我哋今日讲嗰啲系唔飞嘅， 喺陆地嘅， 唔飞嘅， 唔飞，好难嘅， 真系好难喎。 系你问我问题啊？ 啲毛系咩色噶？ 啲毛咧， 阿芝问你啲毛系咩色啊？系啊，只动物， 只动物啲毛咧，哇！你而家先笑，哎呀， 阿芝话：哎，你笑咩啊？我哋都冇笑， 大家你笑咩？ 好啦，嗱，我剩啲时间系啦，俾多啲人玩。嗱，佢咧，你可以有。觉得它是黄色啦、啡色啦或者金色的。哇，大家听完是不是 两个字？ 两个字， 我想不到就死了，我真的这么惨。 颜色很不整齐的。 有没有在动物园见不见到的？ 动物园，动物园有的。 好多时候都有的。 好少有噶， 好多时都有啊。 动物园系有嘅， 喂，佢呢个系一定必应该点啊？好主打嘅胆嚟嘅呢个。 主打啊，主打又 你肯定你自己估得啱噶。 我冇嚟打，但系佢都要。 会掠嚿嘢出嚟嘅， 呢个呢个完全谂唔到啊！会 喺特定嘅 时间， 喺佢咧求偶啊发情嘅时候会掠一嚿肉。 诶，唔好理佢啦，系动物都有发情期，鬼知佢掠咩咩。 系啦， 呢个唔系一个 tips 嚟嘅。 你快问我。 讲到咁仔细 啦， 红色嘅嘢， 条尾系咪长嘅？ 条尾都长长地， 飞唔飞来飞去嘅佢？ 我谂 两个字， 系咪属于马骝嗰啲啊？ 唔系， 星星。 唔系，诶，桂花田即刻收我火， 系啊， 佢原本谂住会星星啦， 系嗰啲 friend 啊嘛， 唔系我点会啊？我都话难噶啦， 有毛牙有嘅，不过就唔整齐，求偶嗰阵时会甩个红色嘅嘢出嚟嘅， 系啊， 即系呕血啊，真系， 所以我 呕血 啊，知道呕血啦， 嗱，我只要俾一个 tips 你，你一定估到，大家系咪想？知道是什 么？你试下。你肯定我哋估到，我完全冇头绪。 佢大只嘅话， 佢都大只嘅。 大只噶， 两个字嘅。 佢好有特征噶。如果我讲嗰啲好白嗰啲，你哋 唔好讲到咁白咯。我知你有冇少少 concept 都冇。 佢系喺好热嘅天气度出现嘅，最即系成日都会。 即系热带森林嗰啲就见到佢。 唔系热带森林嘅， 即系佢喺即系佢喺啲热 嘅 地方啊。系啦， 即系东南亚度见到佢啊，非洲见到佢啊， 非洲应该见唔到嘅， 非洲见唔到，香港有嘅， 香港而家冇， 香港而家冇， 今日四只脚行噶， 四只脚， 唔系先问下啦， 系咪 有驼峰噶？ 有驼峰嘅， 有驼峰噶， 唉，终于谂到啦， 我都谂到啦， 喺喺， 喂，呢个咁大嘅贴士，呢个讲埋答案 啦，我再讲白啲啦，俾多啲人玩， 就系啦，啡色嘅。 佢喺好热嘅地方嘅， 好热嘅真系， 帮人运送啲嘢嘅有时， 热到嗰度。 骆驼冇，香港有骆驼咩？冇理由骆驼啊！ 唔系，佢头先冇话香港有动 物 园啫嘛， 系 啊， 动物园 系啊， 系啊， 骆 骆驼啱唔啱？ 啱啊，俾信心自己啱嘅嘢。 恭喜晒阿芝， 嗱呢个 几 好，呢 个 又几好， 系 啊，我就。动物啫嘛， 啱啱啱啱啱啱，恭喜晒阿芝啊！ 好叻啊，芝 系啊！ 哦，我真系唔该晒咯。 佢自己嗰种咧，佢话哦系啊系，头先个 tips 系咁。 唔系啊，谂到我而家个头晕。 啱啊，饮啖水啊， 饮啖水定下劲啊，冇事嘅。 系啊，佢唔讲掠出嚟嗰嚿红色嘢咧，我都搞到我都好。 我都系咁话，佢呢啲乜演员视线啊？ 好啊，呢句嘢真系好犀利啊！ 好犀利噶，好犀利，嘉宾主持就系咁噶。 多 谢你阿芝， 唔该晒， 拜拜。 好啦，我哋教翻简单啲啦， 好啦好啦，好简单。 唔知噶，我以为头先嗰个犀牛已经好深噶啦，点知原来咁容易估到嘅啫。 我都系咁话。 好，下一位听众，猜猜我是谁？你好， 阿伟， 阿伟 系咪我啊？ 系 阿伟， 系咪阿伟啊？ 阿伟系咪我啊？ 系你啊？你点称呼 啊？ 系 啊 系 啊，邵太啊。 邵太，好啊，邵太你好，你可以拣阿田或者拣阿祖，你拣边个？ 我拣阿田， 系啊，拣阿田好，阿田有啲简单啊。 呢 只动物咧就咁嘅，佢咧有好多人好中意佢。 哇， 系啦，哇，爱死佢 嘅， 废刀啊， 废家代表啊， 系啦。咁咧嗱，佢咧就有好多颜色嘅，有睇先，一二三，起码有四只色嘅。 哦、 因为佢有唔同种啊嘛，系咪？系啦，即系好似我人咁，有唔同肤色啦咁。 系 系啦，咁咧佢咧就脚长长咁样嘅， 脚长长。哦，知道，知道，知道。 咁都知 系啊？ 你试下，试下，试下。 系咪逢星期三、星期日会见到嗰啲啊？ 真系醒目嘅吊带， 马你都够胆开出嚟俾人哋估？ 喂，马。 二到九， 时间冇啦嘛。 好啊好啊，你好犀利啊，赵太 赵太。 你谂下佢真系，我三个 tips 啫，佢话系咪星期三星期日都。 我都话桂花田嗰啲 tips 系咁噶啦。 恭喜晒你啊，赵太，你拣得好啱啊。 咁难，俾我易啲啦，系咪 我哋就睇下下一个。 thank you 赵太， 恭喜晒赵太， 拜拜。 我仲想玩多一阵添啊，跟住。 喂嚟啊， 唔系即系我系啊，我继续听。Hello， 猜猜 我 是谁？ 猜猜我是谁？阿兴 ，Hello 阿兴。 系阿兄系你好啊， 兄哥你好， 系啊，你得我啊，得翻阿祖啊，阿祖开题俾你估啊吓，好，第一个 tips 好多毛嘅，全身都系毛嘅 ，OK， 呢个第一个 tips 啊，好多毛，第二个有手有脚嘅，嗱，有啲动物真系冇手噶，四只脚咁样噶，我呢个有手有脚， 即系话佢可以只即系树高嚟咁样喐动啦， 第三个。佢识行，亦都识爬嘅。 嗯，好啊， 好啊， 系啊， 好多毛嘅。 嗯， 又识行又识爬嘅。另外第二个系咩啊？我条小声啲。佢好多毛嘅，识行 又 识爬 咯， 系有手有脚。 哇， 哇，啲 tips 真系好啦。 阿兄唔使惊啊，答啦。 你啲毛长定短噶？ 点为之长先？ 喂，咁长咪即系好似 即系你举一种动物，你觉得佢啲毛系属于长嘅，咁我就可以答到你啦。相对于桂花田嚟讲，佢啲毛系属于短嘅。 譬如嗰个叫做嗰啲马，佢头嗰啲咪嗰啲毛咧，咪好长咯。 总之佢全身都系毛嘅， 系 啦，冇咁长啊， 系 啊。 好， 兴哥讲下嘢 啊，系喎，兴哥 系啊， 好似我条眼咁。兴哥问问题， 你好， 你估唔估到啊？ 我想问 啊， 香港有冇噶？ 香港有冇香港嘅动物园有？野生就应该冇嘅。以我知，系 啊，香港竟然有啊？ 动物园有啊？你有冇听清楚啊？系啦，香港动物园好多唔同嘅动物都有嘅。 你真系？ 我肯定香港嘅动物园有。 我意思话难得你去咁 咩话？ 系咪黑色啊？ 系咪黑色？ 有黑色， 有黑色， 唔止一个颜色嘅，系有 有金色。有金色， 啡色会见到多啲啦，不过黑色都有嘅。 哦，好啊，你估到噶啦， 系咪星星啊？ 唔系星星， 咁唔系星星就佢嘅 friend 啦。喂， 咁猴子啊？ 系 猴子都唔系，你 唔系猴子啊？ 系啦，嗱，三个字嘅， 咁黑星星咯， 唔系咯？你唔好乱咁帮人哋咧，你又帮唔到，搞到阿兴哥乱晒添一阵间。三个字嘅，嗱，记住我其中第二个 tips。有手有脚，嗱，你去呢个方面去谂就得噶啦。 星星咪有手有脚，猴子 我都答咗唔系咯。但我俾得呢个 tips 咧，就因为佢个名咧。 同手手脚脚系有啲关系嘅。 哎呀，听唔到第三个啦 ，sorry 啊，要估埋呢个咩啊？好似好复杂、啊，香港动物园冇乜嘢噶啦，啊，唔系、啊。 唔难嘅，其实嗱，阿恬同你阿兴哥，你谂嗰个范围系啱噶啦。 嗰个范围系 系啦，你哋头先谂嗰啲星星啊、马骝啊，嗰啲系啱嘅方向嚟噶啦。但系三个字嘅个名， 哎呀， 系咪黑猕猴啊？ 哇！你为咁专业嘅位置， 系啊，我又冇咁专业嘅兴哥， 系佢啲 friend 嚟嘅， 系啦， 系 啲 friend 嚟嘅， 系佢啲 friend 嚟噶。 阿忽忽啊？ 唔系， 都话三个字咯， 大忽忽咯。 第一个字系长短， 冇错，同长短有关嘅第一个字。 哦，喂，咁咧， 我知啊。 我哋俾阿兴哥讲下嘢啦，好唔好啊？答嘴答得好紧要啊，拍档。 唔系，佢都系俾 tips 我。 系，第一个字同个长字，第一个字系个长字。 系啊， 长飞远啊， 冇错，恭喜晒兴哥，恭喜恭喜啊！ 俾 啲 tips 好。 系啊，你哋啲 tips 好，呢个 tips 好，我俾埋第一个字你啊，梗系好啦，兴哥。 我恭喜晒兴哥， 恭喜晒，恭喜晒，最紧要玩得开心。 拜拜， 拜拜， 拜 拜，哇，好刺激啊， 好刺激啊， 系个声带负荷唔嚟啊，就嚟。 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同一时间都有猜猜我是谁。 系啊，咁我哋风骚发话人就听日再见啦。 好啊， 拜拜。